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珀斯市内活动，过程被闭路电视拍低。他之后向法庭表示，离开酒店是因为想买食物和挂住女朋友。这名男子最后是被判入狱一个月，并要罚款2000澳元，折合大约9800港元。澳洲全国累计有644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死亡病例共63宗。天气方面，一道微弱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45点，跌290点，总成交金额112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1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17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97.9升9毫，小米集团10.48升3毫，融创中国33.5跌2.55，友邦保险70.3跌1.6，美团点评97.85升1毫，中国平安76.8跌5毫，盈富基金24.3跌4毫，建设银行6.21跌6仙，龙湖集团36.85跌3.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7，瑞士法郎8.041，澳元4.908，加元5.534，新西兰元4.664，欧元8.4723，每百日元对港元7.2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43。日经平均指数报19550点，跌88点。港金现价报1585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34美元，卖出171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啲特别报告，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村较早时啦，慢线嗰度曾经有一架坏车阻路噶，坏车就拖走咗一阵，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接近蒲岗村道。另外啦，喺荃湾工业区因为有火警，马角街、全业街嘅全线都系暂时封闭咗噶，影响到杨屋道同埋德士古道一带都系车多。另外就是窝打老道，因为有水务急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同埋近住后少少呢，这个落桥位那度呢都是有一些行车线封闭了。咁龙尾呢就排返上去窝打老道天桥，近住浸会医院对开。仲有就是啦，喺港岛西区水街爆水管，介乎干诺道西至德辅道西的一段水街全线封闭了，一带车多。另外呢，港铁的东铁线马场站今日是关闭的，配合沙田马场的运作安排，列车是不停马场站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龙尾德宝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西水街出口去坚尼地城、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元朗、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以及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揸车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4，听朝日出的时间早上的6:0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中国系讲礼仪之邦啊嘛，咁朱婷、姚明啊，你睇到佢哋一个特质就系佢哋唔多讲嘢。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姚明在最近的公众场合里面，他通常是不出面的，直至到最后他才出来拍一张照片，还是站在最后那排，当然他站最后那排，他七尺几。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風，自由風開始了。今天我們會跟大家都是談一些跟疫情有關的一些話題的。其中第一個鐘頭會跟大家談一下關於在疫情之下，到底我們那個文憑試 DSE 到底考不考呢？政府終於今天就做了一個決定了。教育局今天正式宣布了，文憑試就是在這個4月24日開考，目標就是7月22日放榜的。這個安排的考試就都有很多的即係程序要做嘅，因為疫情之下咧，就為咗要防疫啦，同埋保障我哋嘅考生安全啦。咁咧就政府都提出咗一系列即係安排，咁包括咗咧就係入呢個市場之前咧，就需要戴口罩啦、量體温啦，咁啊提交一個健康申報表啦。咁如果體温係超過38度咧，就唔准進入呢個考場嘅。咁而且咧就因為要做咁多呢啲咁樣嘅檢測啊、量體温等等嘅工作啦，咁啊市場咧就會提早咧早上咧7:50就俾一啲咧就考生可以进入咧就以准备咧开始系考试嘅，咁同埋亦都因为大家而家知道啦，社交距离同埋而家大家都成日知啦，即系人同人之间嗰个间隔嘅距离咧系要即系有一定嘅阔度嘅，咁所以考场里边咧每个位置之间距离咧尽可能咧加到去1.8米咧咁阔嘅，咁啊考生亦都要喺考试期间咧戴翻个口罩啊，咁啊否则咧就会将会被视为呢个违规嘅，咁啊等等一系列嘅工作咧。到底落到去學校的時候咧，係要點樣安排，同埋咧學校方面夠唔夠足夠嘅資源去應付咧？咁一陣間咧，我哋都會有一啲相應嘅嘉賓嚟同我哋傾一傾嘅。咁啊，至於個教育局嘅局長啊，楊潤雄自己就話咧，佢話佢係明白學生嘅壓力嘅，咁啊希望學生咧繼續努力，咁又呼籲呢個僱主咧喺早上7:00至8:00間嘅時候咧，就容許員工彈性上班，就避免咧就出現一個交通嘅高峰期啦，咁令到考生咧能夠順利到達呢個市場嘅。咁啊，今日終於有呢個宣布啦，相信咧就雖然有一啲我哋睇到嘅報道話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見，認為咧係咪唔需要考慮。 呢，或者是是不是应该等个疫情真真正正过去了先开始考呢，等等不同的意见。但是终于呢今天都做了个宣布，有这个宣布都是好的，因为大家知道呢逢亲读书的呢，即是有几万的考生到这个 DSE 或者文凭试呢，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来的。咁到底考与唔考呢，咁应该其实都应该都及早有个决定啦。咁今日呢终于呢就宣布咗啦。咁呢呢个考试呢就係、是、文凭试 DSE 嘅笔试啊，笔试呢就延至到4月24号係开考。咁至于中国语文科同英国语文科嘅考试呢就係、是、取消嘅。咁对于呢个咁嘅决定呢，就如果你係今届嘅考生啦，或者考生嘅父母啦，或者係要负责呢个安排考场嘅老师啊，或者负责人员等等呢，到底对于今次嘅安排呢有冇你嘅意见呢，同埋有冇啲咩嘢我哋諗漏咗，可以提出你嘅意见俾大家参考一下，点样令到今次呢个喺一个好特殊情况之下开考嘅 DSE 能够顺利举行，同埋令到我哋嘅考生呢能够都係顺利考试考完啦，同埋呢係能够保持到嘅健康呢。咁你有你嘅意见或者你嘅观察呢，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咁我哋到呢度啦，先听一听一节嘅新闻追踪，我返嚟再继续倾嘅话题。 今日新闻追踪，2020年4月15号朝早10点，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话，去年6月以嚟发生的暴力激进行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香港要尽快完善维护国家安全制度。 相信所有爱国家爱香港的朋友都会形成这样的共识，要尽快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层面下功夫，该制定的制定，该修改的修改，该激活的激活，该执行的执行，绝不能让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风险口。 消委会测试市面24款消毒酒精，发现6款样本含有微量的有毒甲醇，长期使用可能会造成慢性中毒。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主席谭凤仪： 疫情期间咧，我哋好多时咧都会用好多酒精嘅，譬如咧我哋可能用酒精嚟到消毒伤口啦，亦都有可能咧酒精嚟到制我哋自制嘅酒精搓手液啦，咁或者系消毒其他家居用品。咁所以其实我哋每日摄取嘅量咧都会好多，因为我哋唔可以掉以轻心。虽然我哋觉得要好多先会有中毒。 下昼2点， 教育局同埋考评局决定文凭试各科嘅笔试将会喺4月24日开考。5月25日完成，目标的放榜日期咧系7月22号。 教育局宣布，中学文凭试将会在今个月24号开考。如果疫情恶化而一再延期，至到6月11号仍然未能够开考，最坏的情况将会取消文凭试。局长杨润雄： 万一文凭试在4月24日开考前，或者在考试期间，因为疫情的突然恶化而被迫暂停咧？我哋會有2個嘅後備考試日期，未完成嘅筆試咧係推遲到去5月22日開考，放榜嘅日期咧係會押後到去8月中。如果疫情發展不容許文憑試喺5月嘅下旬開考咧，會進一步延遲到6月11日開考，放榜嘅日期咧係會押後至到8月底。 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都有外遊記錄，其中2名是學生。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係傾緊咧，關於教育局咧，今日終於宣布咗啦，文憑試咧就喺4月24号咧星期五開考，咁放榜日期咧就係7月22号嘅。咁啊，期間嘅考試裏邊咧都要做咗好多咧關於防疫嘅安排嘅。咁啊，終於有咗呢個宣布啦。咁大家如果今次呢個DSE 考試嘅考生啦、家長啊或者係學校當局嘅負責人咧，對於今次宣布呢個考試嘅時候嘅各項安排咧，如果有你嘅意見或者你嘅觀察咧，想同自由風分享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接通咗咧，就系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秘书长阿苏国生同我哋倾下嘅。苏国生你好， 系几场好， 系你好啊， 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啊，我头先都一路讲紧啦，就系你哋今日都终于宣布咗啦吓，咁啊4月24号开考啦。 系冇错。 咁啊，其实今次嘅考生里边有冇咩特别嘅嘢需要注意添咧？即系要考呢个试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同我都讲一讲啊？ 我谂系其中一样好重要嘅就系因为 在考試的期間呢，其實我們都評估因為相對一個比較靜態的活動來的，同埋我們都多謝學校啦等等的配合呢，開多了很多的課室來做市場呢，令到考生座位之間的距離呢拉闊，即是最理想去到 1.8 米這樣。咁但是在考試完咗之後，一般可能有中間有小息的時間呢，就用洗手間啊等等咧，比較上係容易有機會傳播到病毒嘅，所以我哋都要求咧，即係考生喺兩節考試嘅中間休息時間咧，仍然都戴上口罩啦，同埋唔好同其他人傾偈啦，保持社交距離啊咁。學校方面都非常之好嘅，佢哋都會盡量安排咧考生係分批嘅離開考室，去到較空曠嘅地方休息啊咁。學校亦都會停用咗啲校內嘅洗水飲水機，因為佢哋都可能係傳播病菌嘅一啲嘅媒介嚟嘅。咁學校小賣部當然都冇開啦，因為而家學校停課啦。咁所以考生係需要自備飲用水啦，同埋如果需要有啲小食嘅話，佢自己要帶嘅。咁另外咧就開放咗多啲洗手間啦，學校方面希望係分散人流啦。咁喺洗手間用洗手間排隊嘅時候咧，考生都特別需要留意咧，就要保持一定嘅距離。咁學校咧亦都會喺洗手間裏，平時我哋慣用嘅乾手機啊、吹風機啊等等咧，都會停曬啦，因為嗰啲都係好可能係即係容易傳播細菌嘅一啲嘅媒介。咁所以考生喺呢方面咧就留意呢啲在休息時間的一些的防疫的安排呢，我相信就會盡量減少有機會散播病毒了。 蘇國生，我留意到呢，你那個宣布的時候呢，就 有提醒考生你需要帶備一些准考證啊，要帶備他自己要帶備口罩的嘛，你現在這個新的安排裡面口罩是考生自己要準備的。 是因為之前即教育局和考評局都分別即將足夠的口罩咧，發送咗俾學校的考生同埋自修生嘅，咁所以咧佢哋需要帶備呢個口罩啦，同埋咧就我哋會喺4月16日開始咧就會郵寄，同埋係透過學校咧係分發翻一啲更新咗嘅准考證，咁考生需要留意咧就要將嗰份更新咗嘅准考證，即係綠色嘅，咁咧就按照指定嘅日期咧去最終獲編派嘅市場，你哋到去應考啦。同時咧佢都要準備帶埋咧就係3月初佢攞到嘅嗰張有相嘅准考證，咁樣兩張一齊都要帶去嘅， 新舊都要帶啊。 係啦，冇錯啦，方便考務人員咧檢查同埋核實佢哋嘅身份咁樣啦。 其中有一個咧提到咧就話要提交一個健康申報表嘅，呢個係咩嚟嘅咧？其實 係呢個就成日早前已經透過上一次發放准考證嘅時候已經俾埋啲考生噶啦。咁咧就佢哋會係需要每一日嚟到去填寫呢份健康申報表嘅，包括咗佢有冇發燒啦，有冇一啲上呼吸道感染嘅症狀啊，同埋咧就有冇係正在接受緊強制嘅檢疫等等。咁呢啲係佢每日都要填嘅，同埋咧我哋都鼓勵每一位考生咧，其實由而家開始咧都應該每一日量度自己嘅體温，即係保持住一個健康嘅身體啦咁樣。咁呢啲全部都要帶去市場嗰度，每一日都要帶一份嘅。咁去到市場咧，就市場會安排量度體温啦，同埋咧就考生可以呈交呢一份嘅健康申報表咁樣。 但係依家考生咧，即係如果咁講咧，即係成個流程咧，到入到去考之前都要做好多嘢嘅。 係啊，冇錯，我哋都要求考生係盡可能係通常朝頭早第一場嘅考試咧，就8:30開始嘅。咁學校考場都會方便，让考生可以早啲嚟到去进行刚才所提到嗰啲嘅体温检测等等嗰啲嘢，所以我哋建议考生咧就最好就7:50到啦，最迟咧就会去到市场嗰度吓。 呢个处理咁多啲流程咧，你哋同学校联络嘅时候咧，佢哋个准备足唔足够嘅咧？ 我哋都系冇错， 即系你好多工作要做噶嘛，即系头先呢度讲紧嘅话。 系啊系啊，我哋就早前已经发信系通知咗学校啦，同埋咧就上个月我哋都有两场嘅唔同嘅学校嘅简介会，咁邀请咗学校一啲嘅负责嘅同事啦、老师啊，甚至校长咧，佢都有参与嘅。佢嘅两场嘅简介会咧都有无论系实体啦，同埋透过网上咧都超过1200位嘅老师同埋同工咧有参与嘅。咁我都详细介绍咗，即系希望学校需要留意嘅地方啦。咁就住再加强一啲防疫嘅措施咧，咁我哋都有再发信通知咗学校，特别一啲需要特别留意嘅，譬如举个例，喺头先提到嘅洗手间啦，即系当学生即系考生系需要去用洗手间嘅时候咧，咁我哋都建议学校咧系可以有啲嘅告示啊，提醒考生，譬如经常我哋喺 宣傳片裏面都睇到嘅，就係要去完洗手間之後要冚咗蓋先到沖廁啊，同埋咧就係、保持距離咁嚟到去排隊啊，等等呢啲我哋都係要求學校可以提供幫助嘅，同埋咧就係喺兩段即係、就是、小息嘅時間咧，就希望學校咧可以提供譬如清潔嘅童工啊，可以喺嗰度咧就幫助再加快嗰個洗手間嘅清潔咁樣啦。 嗯，阿蘇國生，我想問一下咧，嗱，即係因為我睇到咧，就係啲報道咧都有講到某啲團體咧，即係都話係提出有唔同意見嘅，甚至話反對咧，就喺4月24日開考嘅。係。咁啊，嗰啲意見當然咧，其中一個咧就話，即係因為個疫情其實都未係完全係過去啦。 係。 咁啊，當然會擔心嘅，即係任何情況下，疫情未過去咧，你可能即係都會出一啲問題啊，或者舉個例啊，即係如果會有，咁就話咧，起碼相對地都係有啲風險嘅。咁我就想問一個最簡單問題啫，即係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點解譬如我都仲係？堅持是說一定要在4月24日或者一定一個日子裏面是要考這個文憑試的呢，我們可不可以用一些其他方法是不需要真的再集合在一起在考場考這個試的方法，到底為什麼要這樣決定呢？為什麼一定堅持今年都要考這個試呢？ 我們都是要平衡，就是因為文憑試其實對考生佢哋未來嘅升學啊，或者係佢哋嘅職業嘅計劃啊，都係好重要嘅。我哋都諮詢過大學界啦，即係中國界啦，其實都係好希望我哋能夠預期可以考到試嘅。無論係4月24日啦，甚至今日喺記者招待會裏面，局長都有提到，萬一真係考唔到嘅時候，即係我哋都有兩個後備嘅日期啊。其實個目的都係希望係盡可能可以提供到一個嘅機會俾考生可以考到試嘅，咁我哋都明白嗰、那個疫情嗰個發展其實都唔係我哋可以掌握到嘅，但係所以我哋先至會特別強調咧，要加強嗰、那個喺市場嗰個防疫嘅措施，同埋提升學校啦，同埋考生呢個防疫嘅意識啦，所以學校嗰方面都做咗配合。咁如果同學都能夠係按照嗰個提示，去洗手間啊等等啊，戴口罩啊，去市場嘅時候唔好同其他人傾偈啊等等咧，其實相對嚟講都係個低風險嘅，所以我都覺得係盡可能去考。你話如果唔考嘅話咧，我哋都檢視過，真係萬一去到6月。都考唔到試或者考唔完嗰個考試嘅時候，我哋都考慮過用一個評估成績嘅方式嘅、我都諮詢過中學界。 個影響大唔大咧？即係如果真係唔考嘅話， 這個評估嘅做法咧，其實大學界同中學界咧都唔係話認真即係支持，因為其實咧，坦白講，這個評估成績咧係好難去做到即係好準確嘅。 即係依個評估係以校內成績為主嘅。 校內成績就一個參考，另外咧都會用翻嗰間學校佢過去喺文憑試裏面嘅表現，嚟到去做一個嘅比較，咁咧就再加埋啫。但係始終你會發覺到咧，就係我哋用緊過去嘅成績嚟到估今年自己學校嘅成績，所以係其實有好多唔確定嘅因素喺裏面嘅，所以可能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都盡量唔想用呢個評估成績嘅方式。 但係即係固然我哋而家已經定咗去開考啦，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即係都係話因為要考完呢個試就可以有個成績咧，方便啲學生第時可以升學嘅。咁但我哋都即係睇過啲資料咧，其實今年裏面咧好多啲公開試咧，即係俾學生去外面升學嘅咧，其實佢哋都停咗嘅喎。即係佢哋其實都唔考喎，咁換言之，即係話咧喺個疫情下邊咧，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冇辦法之中嘅安排啦。咁其實如果你係考生，淨係得個 DSE， 而其他譬如我想去海外升學嘅，咁佢都一樣可能應考唔到喎，都係會造成困難嘅。咁呢方面其實喺恢復呢、這個即係 DSE， 即係為咗堅持要考 DSE 嘅時候，點考慮？即係我哋一定要考嗰樣嘢咧，而外圍可能有啲試係冇咗噶啦，已經都唔考噶啦，取消咗噶啦。 其他外國嘅評核機構咧，佢哋就過去都比較上係普遍係用一個評估嘅成績方式，就算未考之前咧，佢都有個評估嘅成績噶啦。然後讓學校嘅考生咧，佢哋係可以用呢個成績去申請一啲嘅海外嘅大學或者係本地嘅大學。咁呢個嘅其他啲大學咧，佢本身都對呢個所謂評估嘅成績咧有一定嘅即係參考嘅。咁然後就可能會提供一個有條件嘅取錄俾相關嘅考生咁樣嘅。咁香港咧就文憑試嘅成績咧都有一啲嘅海外嘅大學都接受呢、這、一個。评估的成绩，以往其实我们都有做评估成绩的一些的即计划的，不过当然这个就不是一个所有中学都有参与的，大概三分之一的中学有参与，而我们那个范畴只是集中在四科核心科目，即是中英数和通识，所以学校就用这个成绩就 估個考生嗰個嘅表現， 嗯嗯 然後就佢就可以用呢個嘅表現嘅估評估嘅成績去申請海外大學，有部分大學係接受嘅。咁、 嗯、 但係因為香港文憑試始終都唔係對每一科都有做到呢樣嘢嘅，咁、 嗯、 所以咧就係有一個嘅即係限制喺度嘅。所以如果今次呢個情況，我哋都會覺得咧就係、是、如果考得到文憑試固然係非常之好啦、 嗯。 如果真係考唔到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喺透過今次咧係首先搜集一定嘅數據，咁將來咧就唔會單單係透過過去嘅一啲嘅成績嚟到估。今年考生的成績，然後我們可以透過今年收集了一些數據和今年的成績實際考試的成績來做一個比較，來到幫助考學校可以在評估成績方面是有更多的、就是練習和參考，也都可以對考評局在未來、增強這個評核或者優化呢個評核機制咧，係可以有多啲嘅數據嚟參考。我哋會作攞呢個作為一個即係研究嘅項目嚟到去長遠嚟到嚟去發展嘅。 嗯，好啊，咁我哋傾到先啦，唔該曬你啊，蘇國生。 好多謝你，警察。 唔該曬。 明白。 啱同我哋傾緊嘅咧，就係蘇國生咧，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嘅秘書長啊。咁講緊嘅咧，就係教育局已經宣布咗咧，文憑試咧會4月24日開考嘅。咁咧就放榜日期咧就係7月22日嘅。咁大家有興趣參與個討論咧，可以打嚟187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有外游记录，当中两人是英国留学生，另外两人曾经到访荷兰和摩洛哥。卫生防护中心话，今日同时录得一宗本地登革热个案，涉及一名84岁退休男子，住喺元朗崇山新村，每日都会去到农田。佢喺今个月3日到元朗门诊复诊高血压嘅时候，发现发烧，进行深喉唾液检测，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阴性。之后由于继续发烧，转到博爱医院急症室，之后再送到屯门医院抽血化验对登革热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天气开始转热，除了戴口罩之外，去户外的时候都要使用蚊怕水和着长袖衫。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文凭试将会在今个月24日开考，在5月25日完成，目标在7月22日放榜。他又说，如果疫情恶化，文凭试将会押后到5月22日甚至6月11日开考，如果仍然不能够开考，文凭试将会取消。他又说，由于疫情难料，必须有两手准备，已经要求学校开始评估考生的校内成绩，如果今年文凭试可以完成，可以作为参考，长远会研究怎样完善机制。杨润雄话，由于考生多数会在朝早7点至8点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市场，呼吁全港雇主可以俾员工弹性上班，以分散公共交通人流，俾考生可以在开考之前顺利到达市场。因应对新型肺炎的疫情，印度3月下旬颁布全国封锁令。團體港人滯留印度關注組表示，有超過1300名港人滯留當地，當中大約200人持有特區護照，大約500人持有其他國家護照和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其餘是持有工作簽證的居民和外佣。關注組發言人說，7名家人3月中回到去印度，年邁的外母哮喘藥將會在2日內用完，但無法補給藥物，因為印度政府規定有新型肺炎病徵的市民才可以去醫院求診。另一名的發言人說，港府至今未有表明會幫助滯留印度的港人回香港，明天將會與保安局代表會面，希望局方能夠提供協助。日本疫情未受控，过去一日新增481人确诊，累计超过8000人染病。受疫情拖累，日本观光厅数据显示，3月外国旅客按年急跌93%，只有19万3000多人次，创系历嚟最大的跌幅。 日本人出境人数亦都系减少86%。另外，日本政府有意向国民派发100,000日元，相当于7,200港元，作为抗疫嘅资助。公明党党魁山口那津男同埋首相安倍晋三会面，要求不设收入限制，向国民发放款项。山口话，安倍答应在2020年度补充预算案通过之后，朝住呢一个方向探讨，认为对方态度积极。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话，啱啱收到有关请求，将会进一步探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龙翔苑有意外，咁加上前面咧，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希福道同埋沙福道桥面咧，分别都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影响到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咧车龙排到近龙翔道公园。咁就係窩打路道喺尖沙咀方向，近住龍翔苑有交通意外。另外前少少咧，近住希福道同埋沙福道橋面咧，因為水管緊急維修，部分行車線係封閉，龍尾排到去龍翔道公園。而喺西區嘅水街，因為爆水管，介乎干諾道西至到德輔道西一段嘅快線仍然係封閉。咁但係較早前封閉嘅中慢線就已經解封，一大車多。而在荃灣工業區的火警就已經清場了，在馬國街和荃業街的封路都已經重開。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車龍排到近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只是收費廣場對出一段車多。另外，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東行龍尾近東港中心，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翻沙田車龍排到油站。路面方面，在九龍區偉業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業街一段泥擠塞，車龍排到近考明街。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康莊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在港鐵的消息方面，提提大家，東鐵線的馬場站今天是關閉，配合沙田馬場的運作安排，列車是不會停馬場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西水街出口去坚尼地城、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青马大桥急水门去机场同埋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是香港运动医学及科学学会会长雷洪德博士。大家做运动增强体质，同心抗疫的同时，记住注意个人清洁和周边环境的卫生。香港人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倾紧咧关于教育局今日正式宣布咗咧，文凭试系会4月24号咧开考嘅。咁啊，到咧开考嘅时候咧，就考生要准备啲咩嘢咧？咁啊，教育局都宣布咗好多具体嘅措施咧，考生需要注意嘅。咁啊，到底今次嘅开考咧，就如果你系考生啦，或者考生嘅家长啊、学校老师、校长，点样为咗应付今次个文凭试开考咧？有啲咩嘅意见，或者你有啲咩观察嚟，或者值得要注意嘅咧？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咁一电话机旁边咧就有位黎小姐就已经接通咗啦，佢想讲下佢嘅意见噶。黎小姐你好， 系 你好，你请讲啊。 咁咧，啱啱教育局就公布咗田径同游水实习考试取消啦，我就想知会有啲咩最新嘅安排俾翻嗰班运动员咯。 啱啱我哋头先倾咗咧，就阿苏国生啦，咁因为佢就个时间关系，我哋倾完咗咧，佢就而家唔喺电话机旁边噶啦。咁你自己好似都有啲观察或者有啲疑问噶嘛？你不如你讲一讲下你自己觉得即系而家系咪个关于体育科嗰方面嘅考试嘅安排嘅？ 吓，系，因为佢而家咧就净系保留咗球类嘅实习考试啦，咁就取消咗田径同游水。 咁 我想知佢会有咩安排，即系会唔会可以用翻过往成绩去做评估啊，定系点样咯？ 即系呢个已经系教育局嗰边已经公布咗噶啦，系咪个安排？即系今次里边系体育科里边 取消咗咯，系啊系啊。 咁就取消咗，你系惊咩咧？你系担心个评分唔得完整啊，或者系咩事咧？即系惊担心。 因为佢就冇公布之后嘅细节系点，即系评分有冇改变啊？佢又冇再讲咯，所以我就想了解多啲，究竟佢会点样安排咯、啊？教育局。 好啊，好啊，咁我哋嗱，我听到你个问题啦，咁我哋就或者转交啊，有关方面啦，有机会嘅话，你自由风里边都系再请一啲考试局或者相关嘅考试局嘅官员同你回答啦，好唔好啊？好，唔该晒啊，黎小姐，咁佢提出咧就系话，点解体育科嘅实习考试咧只系保留体能式同埋球类活动嘅考核，而游水啦、体操同赛跑啊取消咗咧，咁到底背后有啲咩理据咧？咁我哋有机会嘅话咧，我哋可以揾到考试局或者考评局啦，或者系呢个教育局嘅官员咧，系帮佢解答嘅。咁好啦，咁我电话机旁边我亦都接通咗另一位咧，就系湾仔区校长联会嘅主席嘅戴德正咧，同我哋倾下。咁因为今次咧就开考之后咧，好多功夫咧准备咧都要由学校嗰方面负责嘅。咁到底学校里边咧，而家嘅准备工作系点？咁啊，戴校长你好 ，Hello， 你好，陈生， 系啊，你好啊，系啊，我哋啱听讲紧咧，嗱，而家宣布咗咧就恢复嗰个考试啦，咁啊，学校里边都几多工作要做噶，系咪咧？咁而家个准备情况，你可唔可以讲下咧？其实个时间够唔够啊？如果下个礼拜五就嚟噶咯， 嗱，其实我哋咧就喺佢未公布之前咧，自从佢上次讲呢个一心应考两手准备咧，我哋就已经系好 准备紧噶啦， 我哋已经好一心噶啦，我哋都估计嗱，除非即系话啱啱呢两几呢个时期啲疫情变化都好大啫，如果唔系，我哋都觉得会4月24号考噶啦，咁所以我哋早在今日之前咧，我哋就已经一路准备紧我哋各样嘅嘢啦，咁啊，譬如以我哋学校自己为例啦，我哋就一早就已经喷咗嗰啲消毒涂层啦，即系而家嗰啲微膠粒，即係嗰啲嘅消毒藥水啦，係啦嚇，咁就令到成個市場同埋周圍嘅地方，我哋都噴曬噶啦，洗手間啊， 即係全校都噴喎。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希望，因為今次都涉及比較多地方，因為以往就淨係借個禮堂啫。咁但係因為我哋今次要做到呢個1.8嘅距離咧，咁所以我哋都動用咗4個課室啦。咁就都係喺上面嘅樓層啦。咁亦都因為我哋都知道洗手間其實都係一個高危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哋就一路都即係做曬所有呢啲咁樣嘅防禦嘅工作啦。係啦嚇，咁就所以所有呢啲咁嘅準備功夫咧，我哋咧就基本上咧都應該要即係已經做足㗎啦嚇。咁當然喺呢個禮拜咁，我哋就再 fine tune 下，睇下即係隨住佢今日正式講咗一啲比較多嘅細節咧。咁我哋就再即係係啦。仔細啲再調教一下我哋嘅準備功夫啦。 係都即係好認真啊！咁啲學校都即係為咗保障啲考生。 我諗都好認真處理呢、這個，因為大家都知道今次呢個即係可以考試嘅機會真係得來不易嘅。 係啊，冇錯冇錯。咁嗱，你哋做好咗準備啦。咁你今日聽埋嗰、那個即係教育局做咗一個正式宣佈啦。 係 同早前嘅宣佈有冇多咗啲事情要做啊？咁樣嘅。 其實大致都冇乜話多咗啦， 差唔多，即係同上一次第一次公布嘅時候 類似嘅，係啦。咁呢個都係我哋業界一路同佢磋商嘅時候，佢俾到我哋嘅信息嘅，係啦，係啦嚇。即係譬如講兩次考試中間點樣處理啊，咁樣即係嗰啲問題，其實我哋都係大家反映咗，咁然後大家再商量出得出嚟嘅一啲結果嚟嘅，係啦。 係啊，戴校長嗱，而家咧就即係學校嗰邊就要做好多準備功夫啦。咁你剛才講，大家亦都已經開始做緊㗎啦。咁亦都學校咧。要提供一些物資即是給回考生的，譬如可能你怎麼要準備口罩啦，可能即量度體溫的儀器啦，類似的物資現在學校是夠不夠的，足不足夠的？ 現在就比前一輪好很多了，特別其實我們一直不夠的是口罩啦，是的，但是因為隨著我想大家都知道在市場裏面這一兩個禮拜的翻貨量都比較好一點啦，咁我哋亦都即係經過咗好努力咁樣搜羅咗個幾月咧，咁我哋而家嘅存量咧係足夠嘅。咁即係話當然佢哋其實每個考生都應該攞咗一沓考試局嗰陣時派俾佢哋嘅口罩啦。咁但係如果佢嚟到真係有需要嘅話，咁我哋係有足夠嘅口罩俾佢哋用嘅。咁至於關於個體温量度咧，咁我哋而家暫時我哋學校諗住採取嘅方法就嗱，除咗一開始就有紅外線啦，喺個大門口入門口嘅時候，咁如果發現佢高温啊，即係響咗警號啦，咁我哋就請個同學坐埋一邊咧，咁我哋咧就先會用額探咁就了解佢啦。咁如果佢都仲係高過38嘅話咧，咁我哋就都會請佢坐低，咁然後咧即係唞一唞之後咧，我哋就會嘗試去用耳探或者用另外一支額探槍，即係我哋會有幾支嘅準備。咁因為你有一支，有時你可能話嗰支突然間唔靈敏或者點樣啦，係啦係啦嚇。咁我覺得如果你經過幾次嘅探熱都係高過38咧，咁我覺得大家都覺得應該係要請佢離開咯，係啊。 係啊，戴校長啊，因為學生去到咧點都係即係希望能夠應考到啦。 係明白。 咁你頭先講咁，可能佢要走啦。咁但係個考生如果平時好堅持，即係或者會有啲出現有啲爭拗啊咁樣，咁其實到時候點處理啊？ 咁我哋咧就會多，我哋其實因為今次咧成個考試，我哋都唔可以當好似以前咁嘅文憑試咁樣運作嘅模式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咧都請多咗同事翻嚟嘅，係啦。咁譬如佢真係有啲咁樣嘅情況咧，咁我哋即係如果佢真係好情緒又激動啦，大家就知道佢哋都想考噶嘛，因為咁我哋都會請佢去一個地方冷靜落嚟。咁我哋都會嘗試同佢家長聯絡啊，或者睇下點樣。因為如果佢真係高過38度咧，好坦白講，佢真係不適宜進入考場嘅。因為對我哋嚟講咧，其實38度應該真係好高噶啦。因為我哋一般嚟講喺學校咧，我哋37.2我哋都唔俾你入噶啦，已經係啦係啦。 咁即係今次嘅安排裏邊係俾咗學校有呢個權噶，係咪啊？即係如果你度咗38度， 係啊， 係唔可以就係堅持唔得噶啦。 執行呢一樣嘢㗎，係啊係啊。 喺戴校長嗱，我哋都可以即係頭先講嘅其中一個例子啫。即係今次裏邊咧咁多考生聚集，又喺個疫情即係未完全過去嘅情況下咧，應該就又會好多呢啲咁樣好突發性嘅，好奇怪嘅事會發生嘅咧。咁你哋學校嗰方面又點樣準備嘅咧？要唔要列一個清單出嚟？即係譬如話學生唔肯走又點處理？物資嗰方面點又處理？咁需唔需要有啲咁樣嘅特殊啲嘅方式，或者甚至可能一啲接近類似危機式咁樣嘅？ 我哋咧其實就 考慮嘅咧， 我哋已經設立咗一個叫 DSC Contingency Group 嘅。 哦，係嘛？哦，係 啦， 真係有 嘅。係啊，就特別去應付今次呢、這個DSC 嘅市場嘅問題嘅，咁就包括咗你頭先提過啲問題啦，咁同埋都好似我頭先所講咧，今次咧就會比平時咧就動用多啲老師嘅人手咯， 係 啦，因為大家都要彼此嘅支援啦，咁因為都好多奇形怪狀嘅，即係譬如可能佢入到嚟，咁佢可能緊張或者嗰日氣温突然乾燥，咁佢即係咳多好多聲。咁我哋點樣咧？咁我哋又會準備一啲可能係一啲spare 嘅房啦，或者一個 spare 嘅空間俾佢做啦，咁我哋呢啲，因為你一咁樣做嘅時候，一所謂 special centre 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又要有一個即係監考嘅童工啦，係啦，咁即係有好多呢啲嘢，我哋全部都已經有曬一個即係方案。即係如果係咁，我哋就會咁；係咁，我哋就會咁。嗱，當然冇辦法巨細無遺啦，都係要 盡量啦，盡量㗎 啦。咁但起碼大家喺心理上面要準備咗，會要應付好多呢啲咁嘅異常嘅情況咯。 你講緊呢個 DSE 嘅 contingency group 咧，係淨係你學校嗰陣時候你講緊你譬如灣仔區咁多間學校都一齊。 我就冇特別同灣仔區嘅即係。 逐間逐間學校問佢咧。不過我相信其實好多學校，就算你唔係叫呢個名咧，佢哋都會有噶啦，係啦，因為大家都知道今次係同平時嘅 DSE 好唔同咯，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諗要好多，即係要隨時準備啊，即係 要諗多好多樣嘢啦，係啊， 好多突發情況啊，或者甚至即係預計唔到嘅情況啊， 啱。 咁但係咁多嘅唔同情況裏邊咧，大校長，咁其實譬如話你哋估計最可能會出現到有啲咩情況咧？ 其實我哋咧就最擔心咧就係即係你話嗱，因為如果你一般咁樣進行考試，或者就算兩次考試中間嘅休息，呢啲我哋都唔太擔心嘅，因為其實考生自己都知道呢次機會都係得來不易啦。我覺得大部分嘅考生咧都係好專注的， 會守規矩嘅，即係你講 係啦，係啦，我覺得唔需要話。使唔使揾啲 discipline teacher？ 到時佢唔戴口罩，佢戴翻。我覺得呢啲問題唔會多嘅，反而我會擔心嘅咧，就譬如突然間真係有個同學考緊試嘅時候佢唔舒服，或者嘔， 係 啦，即係呢一啲嘅情況。因為雖然嗱，你一有嘔啊呢啲咁嘅問題咧，你就算 1.8 你都會濺到噶嘛，係啦。咁即係嗰啲嘅所謂機動應變咧，即係譬如我哋嗰天嘅工友啊，我哋點樣已經有定曬漂白水啊，或者我哋點樣去即刻處理周圍騷擾到嘅同學啊？呢啲我哋反而咧就即係你問我咧，我就會擔心呢啲多啲咯。 嗯，即係你覺得其他頭先你講嗰啲譬如休息期間嗰啲考慮啊，即係佢哋個自律嘅問題，你反而就唔擔唔係好擔心嘅。 我唔算好擔心，雖然我哋都已經將啲台啊收埋曬㗎啦。我哋即係平時你去温習，佢哋都有啲台嘅小息嘅事。咁我哋而家就將啲凳咧就擺到 1.8 與 1.8 噶啦，擺曬成個有蓋操場噶啦，已經係啦嚇。咁我哋都畫咗個圈喺度嘅，咁即係佢哋應該就好乖嘅，即係唔會點樣喐嚟喐去噶啦。我相信都係啦，係啦，係啦。 但校長你頭先提到咧，即係話如果譬如話有啲考生嘔或者有啲譬如出現啲生理情況嘅時候啲突發，咁你又需要有啲係屬於即係醫護啊或者係熟悉嗰啲人嘅喎。咁你學校？ 所以我 有呢啲人手 嘅 咧， 只有 first aid 嘅人就我哋冇话揾两个护士或者医生翻嚟。 系咁啊，点样应付啊？即系用咩人去处理嘅？到时候 咁，我哋到时都系一定要，我哋会已经有定一定数量嘅一啲保护衣啦，因为嗰个系一个比较即系所谓。需要留意嗰個健康安全嘅問題啦，係啦，咁我哋都會即時就會有工友有保護衣，各樣嘢咧就會去即刻就會清潔，同埋即刻咧就將，因為我哋而家喺我哋嘅禮堂兩邊咧，我哋其實都 reserve 咗一啲位嘅，係啦，咁我哋就會即時將啲考生，即係佢周圍嘅考生咧就搬開佢，咁就請嗰位考生咧就去息 room 度，咁我哋就繼續跟進嘅情況咁樣咯。 其實嗰時間嗰方面你擔唔擔心嘅啦？譬如你嗰日係即係咁多考生要出嚟去市場啦，又要準時啦，咁你去到之後有好多手續要搞啊，呢樣嗰樣噶嘛。咁其實呢個時間嗰方面咧，其實你哋會點考慮嘅咧？譬如你擔唔擔心？譬如話真係譬如雖然而家講叫啲考生早啲去啦，咁但係始終畢竟你每個市場都有相當多下嘅一定數量考生噶嘛。咁呢個準時，佢哋係咪可以準時到達啦？或者係咪可以準時開考啦？呢啲方面咧個時間管理啊，其實你係點樣有冇一啲有應變嘅方案嘅？ 嗱，其實咧就考試局已經俾咗啲所謂彈性啦，因為以往就好準噶嘛，即係開考時間係啦係啦。咁佢而家都俾咗啲彈性嘅，咁我覺得我哋都可以充分用嗰啲彈性去處理呢啲問題咯。因為我哋而家譬如頭先講到嗱，除非佢真係喺交通上面遲，如果你話純粹係因為要做頭先嗰扎手續。譬如又要收佢哋嗰張呢、這個叫體温嘅申報表啊咁嗰啲嘢，即係純粹嗰樣嘢，我就唔會太擔心，因為我哋都即係真係落足人手去做呢啲嘢，係啦，即係盡量令到嗰、那個人流會快捷咯，係啊，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大學長， 係啦。 系唔該曬，好 ，OK， 好，唔拜拜， 拜拜。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戴德正校長咧，就灣仔區嘅校長聯會主席，咁啊講到咧學校嗰方面到底點樣為啲考生嘅考試去做準備咧，咁大家都希望今次嘅考試能夠順利完成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我哋再繼續傾。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次我跟大家讲了好有钱英文怎样讲，如果很穷又怎样讲呢？蕭叔自己常用的一个字，除了 poor 之外 ,P-O-O-R 之外，我亦都可以用 broke, B-R-O-K-E, 即是类似破产的意思。我例句他说 I'm really broke these days. 我最近真的很穷啊。 bloody broke， 咁亦都系一个好英式嘅修辞方法，非常之穷咁解。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嘅傾緊咧，教育局咧宣布咗啦，文憑試咧4月24日開考嘅，咁大家對呢個議題如果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喺電話機旁邊咧，接通咗另一位咧，就係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嘅講座教授許樹昌教授，同我哋傾一傾嘅。許教授你好。 系你好， 系啊，我哋想问下你咧，就话嗱，而家教育局嗰度已经宣布咗啦，即系正会4月24日开考啦。咁啊喺而家嘅疫情里边咧，其实都未完全即系过去噶，即系或者即系仲有啲个案，每日即系零星都会发生嘅。咁你觉得如果呢个时机之下去开考，喺嗰、那个卫生嗰方面嗰、那个风险大唔大？其实？ 其實風險就不大的，因為現在那些主要都是入口個案，那現在在外國回來的那些一定有部分人會帶病毒發病的，那只要不是本地個案和不明來歷的爆發，那就其實不需要擔心的。 嗯，而家教育局都列咗一系列嘅措施要做啦，譬如戴口罩啊、量体温嗰啲咁。咁你觉得足够未咧？有冇啲咩特别要再注意嘅咧？即系考生又好，或者学校又好。 嗱，我谂考生嗰方面咧，有时稳阵啲咧。你可以考之前，你咪預早都自己度下屋企度下體温先咯。如果你真係有啲微燒或者發燒嘅，你快啲睇睇個家庭醫生，搞清楚咩事先。咁、另外就如果有咳嗽啊，有流鼻水咧，可以係普通鼻敏感嘅啫。咁如果你到時考試咳又俾人當咗係，又要坐埋一邊，咁就唔抵啊嘛。咁趁而家仲大把時間咧，如果本身有啲咳嗽啊、喉嚨痕啊、黑黴啊，那些呢就最好看了家庭醫生，因為鼻敏感很容易控制，你噴了鼻，吃些鼻敏感藥，那夜晚就會睡得好一些，也不用考試有冷氣又會咳、另外就真的穩陣一點，就自己 check 一下體溫，如果真的看到 有燒，你快點看看醫生，搞清楚是什麼事先、 即最好是自己個對個健康情況多一點、準備先。 是啊，是啊。 嗱，亦都有讲到咧，教育局话咧，即系如果个疫情如果系即系突然之间又再出现翻咧，就可能就要又要再延期啦。咁其实啊，许教授，你觉得系应该观察啲咩嘅指标，或者系咪啲个案嘅方面嘅多与少，去做一个衡量，即系呢个考试系咪应该再继续咧？ 嗱，主要睇下有冇啲本地嘅新增個案，入口嗰啲我哋預咗有嘅，嗰啲唔係咁擔心，亦都係少量啦。如果突然間有啲來歷不明、揾唔到源頭嘅本地個案同爆發咧，咁就要再諗一諗嗰個考試期啦。因為如果你有啲來歷不明嘅個案喺社區爆發咧，咁個風險就高啦嘛。咁但係而家我哋近呢幾日都睇到咧，就係、是都係啲主要入口個案啦。再早排都係嗰啲係本地個案，都係單位數字，亦都係追索到。譬如酒吧或者是有些群組咧，追索到誰傳誰嘅，嗱咁呢個都唔使擔心嘅。你要等到佢完全冇曬本地個案一個長時間咧，可能要等好多個月嘅。咁所以呢、這個我哋要衡量咯。 係，你頭先提到咧話啲入口個案嗰度咧，即係最近發生嗰啲都係，咁啊數目都係少咗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可唔可以講咧，就是、早前裏邊從外地翻嚟香港咧，即係會觸發嗰一波嘅疫情咧，其實都暫時應該輸。舒缓咗噶啦，可唔可以咁讲 咧？可以咁讲，因为3月19日开始入境嗰班人士咧，就全部要做强制家居隔离检疫，亦都有留咗样本，咁相对上咧就容易监察到嘅。咁主要就系3月19日之前翻嚟嗰几万人咧，因为又唔需要做家居检疫，又冇留样本，咁就曾经系令到个社区系有啲爆发。但系佢哋嗰个潜伏期去到4月1日、2日已经过晒噶啦。咁所以而家近排嘅咧，嗰啲数字反而系比较理想啲。 系，即系如果系3月19日之后嗰个情况，基本上都稳定咗噶啦。 系啦，系啦。咁政府嗰啲措施都有效啦。即系嗰啲拉阔社交距离嗰啲措施啊，另外停咗有啲娱乐场所暂停营业。咁呢啲措施都系睇到系有效嘅。 咁许教授，你有冇咩特别嘅即系呢个 tips 俾啲考生咧？譬如佢今次考试里边应该点样做咧，会嗰个防御得比较好啲啊，或者令到即系考嘅时候都可以放心啲啊，咁样啊？ 最紧要系够瞓啦，唔好 捱夜個抵抗力差啲嘅容易受感染，可能係其他病毒都有啦。咁另外就係真係自己度下體温咯。如果真係睇到有啲異常咧，睇睇醫生。咁亦都喺社區亦都有唔少人有鼻敏感嘅香港，尤其是啲細路仔。咁喉嚨痕啊、流鼻水嗰啲咧，其實好容易控制到嘅。咁就早啲睇咗醫生，又有噴鼻又好，食鼻噴感藥又好，咁起碼去到個考試個市場，有時有冷氣咧，又唔使話突然間喉嚨痕啊、咳啊，咁俾人燙咗，你係有啲問題係啦。主要都係照顧自己啦。 係咁，學校嗰方面，你覺得有冇咩特別要注意咧？即係今次要應付 咁佢學校嗰邊都係要跟足指引啦，嗰啲台又要拉闊嗰個距離啦，1.8米啦。咁另外就係預備大量嘅洗手液，令啲學生可以即係清潔手部啊，即係洗手間一定要乾淨啦，消毒啊，乾淨啦。咁另外啲口罩咧，就我相信考生都會戴去嘅啦。咁考生就一定要由頭到尾都要戴咗外科口罩嘅。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許教授。 好， 唔該曬。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嘅講座教授許樹昌，咁講緊嘅咧就係考試局咧宣布咗咧文憑試咧4月24日開考嘅，咁放榜日期咧就係7月22日，咁政府會再繼續觀察嘅，咁如果再有問題嘅話咧就可能再延遲啦，咁到最後咧就係6月11日啦，咁如果都唔能夠開考咧就可能考唔到今年嘅 DSE 噶啦，咁我哋自由風咧就先休息一陣先，翻嚟再繼續傾。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ki 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龙翔苑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噶，咁再加上啦，前面跟住沙福道同埋希福道，由于爆水管啦，分别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龙翔道公园。另外，港岛西区水街爆水管啦，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嘅一段水街快线仲系封闭紧，中慢线就重开啦。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喺芜湖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市发廊0.966。澳元0.632，加元1.404，新西兰元0.601，人民币7.063，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91。港金现价报15,85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1.23美元，卖出1,723.49美元。港汇指数系108.3，升咗0.1。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快线有意外，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咁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管道入口嘅快线因为有坏车，而家车龙排到近益经中心。另外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近住希福道同埋沙福道咧，分别都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嘅。龙尾而家去到龙翔苑西区嘅水街，因为爆水管，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嘅一段水街快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龙彩虹隔音屏。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伟业街介乎伟发道至到开源道回旋处一段啦，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嘅。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观塘商贸区嘅支路咧，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九龙货仓。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近观塘码头。

曾玉成牵头的智库香港愿景主办，咁我其实都我有个研究中心，其实都同佢有关嘅香港政策所下面嘅，所以我大概都略知一二呢个情况。 咁你有冇参与今日呢个国家安全教育？ 我冇嘅，我冇嘅，不过知道佢哋其实已经筹备咗一段时候，所以我谂对于香港人嚟讲，可能特别系之前一两日系嗰个立法会个内会嗰个郭荣亨事件啦，咁令到今日如果系一个国家安全教育日，啲人以为系。可能是中央或者中聯辦新一輪的消息或者一個攻勢咁樣，但其實我哋都了解到咧，呢個咁嘅規模嘅咁嘅展覽或者呢啲講座係要準備一段時候嘅，所以其實呢個應該係上一輪已經準備好嘅，咁所以大家又唔需要有太多嘅想像嘅。 即係唔係話因為最近一啲政治環境氣候嘅變化去做嘅？ 因為應該係啦，至少一兩個星期之前已經喺度準備緊嘅啦，就之前已經係。 系咁嗱，我哋睇翻咧，即系有几位嘅发言啦吓。咁啊，譬如头先提到咧，中联办嘅主任啦吓。咁其中咧就引起即系我哋比较关注咧，佢就讲到咧，即系话回归祖国23年咧，国家安全始终系突出短板啊，即系话系未做好啦。呢个咧一路以嚟，即系我谂系北京嗰边嘅讲法噶啦。咁个短板咧就成为咗一个致命嘅隐患。咁亦都有提到咧，近几年咧外部势力对香港事务深度干预啊。咁嗱，呢个即系话23条立法系未做，同埋外部势力咧，即系威胁香港或者干预呢个问题咧，似乎都贯穿咗喺后来咧。林郑月娥啊、李家超啊，或者甚至系谭维珠啊等等嘅人嘅讲法里边嘅话，咁我哋话咧，今次如果讲咗咁多。研討會啊，咁多港姐發言咗啦，係咪都係想為一樣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為呢個23條立法去再做一個輿論基礎咁咧？ 咁即係有參與訪問或者有致辭嘅，其實頭先陳景祥你都提到啦，咁比較真係老實啲嘅就係阿譚慧珠啦，佢直情話社會應該要支持特區政府完成呢個23條嘅立法，呢個一個憲制責任，但係佢都話如果即使完成唔到咧，亦都要港府都要喺現行法律嘅規範之下，要堅決執法，維持社會穩定，壓止呢個港獨咁樣。咁但係當然，樂慧玲佢本身亦就雖然佢都講得好白，但係佢又冇親口話即係要盡快入三條立法啦。但係佢基本上就係、是都講得出，其實要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嗰、那個制度嘅嗰個重要性同必要性喺邊度㗎啦？咁佢嗰句就叫做係啦，該制定嘅就制定，該修改嘅就修改，該激活嘅就激活，該執行嘅執行。咁當然佢背後其實都有幾明顯嘅嚟緊幫建制派嘅一個選舉考慮啦，或者幫翻港府去點樣令到個民心可以稍稍轉向對港府有利啦。因為其實佢主要做到嘅就係佢將之前其實香港。在去年6月開始發生的那些暴力行為，他就將它標籤化了，就是跟港獨和叫所謂黑暴，就是黑色的暴力，應該照字面看它這樣掛勾的。他亦都說其實所有這些行為呢就是一個攬炒的行為的。現在在香港社會當前需要同心抗疫的這個環境之下，其實這些是不應該的，是大家要反對的。他有一度是比較耐人尋味一點的，他就說法律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但是如果將所有希望放在這條防線這裡，結果可能守不住。他說一句就是說，所以我們要將這個防禦前移去防范于未然，咁呢个对于香港人系可能会有一种系可能会有个觉得好意外，因为其实我哋通常都系话一个法治嘅社会啦，咁就话系咯，咁当然你犯咗事先会法律先会制裁你啊，但系佢而家话要将防御同防线前移咯，咁即系咪你未做呢件事就要防止咗你咧，或者会系有其他嘅？譬如可能是23条啦，或者其他嘢啦，系可以令你原来都未认真，真系可能未有嗰啲暴力或者犯罪行为之前，佢已经可以有办法去防范于未然啦。咁所以其实我谂市民如果听到呢几句，可能系会有啲担心嘅。 系啊，嗱，即系其实头先我再讲紧咧，就譬如几位嘅发言里边啦，今日呢个即系国家安全日咧，咁就系国安23条啦。就國際勢力干預啦，同埋再加上一個咧，頭先袁黎昌你都有提到咧，就係、是、本土恐怖主義啊。咁啊，大概依三個大嘅範疇咧，都係呢幾個發言裏面咧有提及到嘅。咁嗱，我哋講翻個23条咧，這個最切身咧，大家都知道2003年咧，特區政府已經想做啦，結果咧就即係做唔成啦。 啦，而且引起好大嘅震荡啦。咁今次里面几位嘅发言都一路讲到所谓必要性啊、迫切性啊咁样嘅。咁呢必要性同迫切性咧，同亦都咁同最近香港，即系尤其是旧年个反修例开始啦。咁甚至到最近嘅疫情都有关系，嗰啲疫情大家知道啦，即系国际势力都不断地插手我哋呢度好多嘢嘅话。咁喺呢个即系我哋讲紧嘅迫切性里边咧，即系其实国际势力干预咧，同香港点样保持一个所谓国际城市嘅开放呢个咧，似乎渐渐成为一个矛盾啊嘛。袁黎昌，你同唔同意啊？即系我哋如果真系想一个保持开放嘅社会，通常比较包容性要大啲噶嘛， 系 嘛？但系当我哋慢慢唔能够容忍到，譬如外国记者又赶，边啲人又唔准出声啊，记者又执包袱咁，咁系好难做到呢个噶噃，系咪咧？ 系啊，因为我哋特别当中负责致辞嘅都有前特首梁振英啦，咁佢篇嘢其实都好耐人寻味嘅，咁其实正正讲紧陈景祥，你嗰个咁我哋作佢都其实佢都讲到香港系中国最开放、最自由、最国际化、同社高度自治嘅城市嚟嘅。咁但系咧，佢嘅文中嘅意思就系话佢好针对而家反对派就变成咗英美对中国较劲嘅棋子啦。咁佢特别点名啊《苹果日报》嘅老总即系个老板啊黎智英系啦。咁佢就提出一个好奇怪的问题，佢话黎智英到底系中国人、英国人定系美国人嘅问题，值得深思。咁但系佢主要针对就话，其实黎智英之前应该喺去年啦，就去咗喺美国就获得一个高规格嘅接见嘅。咁连系即系而家系美国政府入边嘅领导层都同佢见面，所以黎智英觉得呢个就系一个，如果佢作为一个中国人咧，就系唔系一个恰当嘅行为啦。咁佢亦都有个少少嘅说明啦。佢就話香港人對國際關係嘅觀念咧就好薄弱，咁佢嘅背後意思就係話，如果你作為中國人咧，佢如果同外國關係，如果我哋以為淨係去旅遊啊、讀書啊、投資啊、貿易咧，咁係唔啱嘅。我哋作為中國人咧，我哋就要堅決咁唔好，即係佢意思係唔可以同呢啲美國呢啲政界嘅人去溝通嘅話，同英國啊、歐洲去溝通。咁所以呢度究竟即係佢個觀念上本身係已經有啲混亂，同埋亦都好似頭先我哋都講到係香港而喺呢個咁國際化、咁開放、咁自由環境下，如果我哋仲封閉自己，仲固步自封，係覺得我哋係應該所有嘢都要採取政治最正確、最政治最謹慎嘅方面去同外界交往，呢個係咪真係一個明智嘅做法呢？ 其實香港係一個即係所謂國際城市，其中一個最大嘅標誌就好多人會去留學啦。係嘛？好多人會移民咧，投資，所以香港其實真係一個好國際化嘅網絡嘅一個中心嚟㗎。咁我諗呢個話題咧，咁就仲可以再討論落去㗎。不過，但係我到呢個時間咧，我就可能要轉一轉先啦，袁黎昌。我哋咧就想傾一傾下咧，關於最近咧就係立法會嘅內務委員會個主席嘅選舉咧，都進行唔到啦。咁就引發到咧就一個都幾大嘅政治風波啊。咁就係港澳辦同中聯辦咧，就尋日咧就發表個聲明咧，就強烈譴責民主派咧癱瘓立法會嘅內會啊。咁所作所为咧就恶意拖延立法会嘅运作，咁咧就话质疑佢哋咧就违反誓言，同埋咧就系可能系触犯咗个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嘅。咁到底件事应该点样处理咧？有冇其他方法可以打破而家呢个困局咧？咁我今日咧到而家咧我就请嚟咗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咁咧就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咧同我哋一齐讨论嘅。汤家华你好， 诶两位好， 你好你好。 你好，係啦，我啱啱頭先就傾開咗啦，咁咧就關於而家呢個內會即係選主席呢個問題，一路有一個死結啦。咁啊，尋日就港澳辦同中聯辦就出咗聲嘅，咁啊，建制派方亦都提咗好多唔同嘅方案去考慮去解決啦。咁啊，湯家驊，我哋都有留意到咧，你都有提過一個方法咧，就話咧係建議由阿李慧瓊咧係去繼續主持會議嘅，希望能夠恢復翻呢個內會運作。咁喺呢方面，你個構思成點樣咧？而家具體啲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即係呢個方法按照你咁諗嘅，可以點做？ 我提出的行動都是完全從一個法律的角度去提出，即是我完全不是有任何的政治考慮，因為政治上怎樣解決我留返給立法會議員或者是其他人 去思考。我覺得法律上最少是有兩個解決方法啦。第一個方法呢就是很明顯地呢，郭榮鏗議員呢是在這裡濫用他的法律或者是議事規則賦予他的權力。很簡單，在普通法的原則之下呢，任何的授權呢都不是絕對的。如果法律授權你做一件事，是目的呢是一定是要達到法律背後的一個效果或者一個目標。如果你利用這個權力去 達到另一個目標呢，咁你就有機會係所謂濫用法律賦予你嘅權力。咁、根據即係新聞報道呢，郭榮鏗呢就授權去選主席。咁、但係佢呢就利用呢個權力呢就去迫使特區政府呢就將嗰個國歌法下架，即係話呢雖然已經審議好㗎啦，而家就淨係差投票通過三讀通過嗰步嘅啫，就要特區政府咧收翻呢條法例。咁如果你利用一個咁樣嘅利用你嗰個選主席嗰個權力去達到一個政治目的咧，咁我覺得好大機會就會係即係濫用緊你嘅權力。咁、如果有議員濫用權力，咁啊結果係點咧？咁我覺得應該係立法會主席可以處理啦。如果佢認為佢自己唔可以處理嘅話咧，佢可以尋求法律或者法庭嘅援助。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啊，或者司法覆核，去覆核呢個議員嘅行使嘅權力係咪符合法律嘅要求呢？咁呢個應該係第一個方法。第二呢就係、我留意到喺《議事規則》第75条呢，其實就講得相當清楚嘅，就係話即係內會主席嘅任期呢，呢、這個包括副主席啊、正副主席嘅任期呢，係直至到下一個會期選出正副主席為止。咁如果係咁話呢，因為而家選唔到主席㗎嘛，咁選唔到正副主席，咁就應該呢係上一個會期嘅正副主席呢都仍然係內會嘅正副主席。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呢，理論上呢或者法律上呢，佢係可以召開一般嘅內會要處理緊而家已經滯留緊嘅一啲立法嘅工作。咁當然啦，選職制你可以繼續去選嘅，你鍾意一個禮拜選兩次、或者一個月選一次都可以嘅。咁、但係就即係唔會阻止到呢個內會嘅立法工作。咁、希望呢就我哋嗰啲智者呢，我相信我哋啲尊貴議員個都係智者嚟嘅。咁希望佢哋考慮下呢兩個方案，睇下邊一個比較可行，盡快呢係令到我哋嘅立法會真係變返一個名正言順嘅立法會。立法會唔立法呢就唔知係咩會嚟。咁所以就希望各位議員呢就俾心機去諗一諗呢方面嘅嘢。 係，如果由李慧瓊再出返嚟去做呢，咁同你頭先都提到，湯家驊你提到個議事規則第75條啦。咁呢個選舉嘅程序，即係換言之等於而家去選舉嘅程序就暫時擺低啦。 唔使嘅，你可以同步進行㗎嘛。譬如好似話我今日我就開內會處理立法工作，聽日繼續去選主席。當你選到主席嗰一刻，嗰、那個新嘅主席就係內會嘅主席，就唔係現任嘅主席。咁呢個就喺法律上我覺得係相當簡單嘅，即係亦都唔會有存在啲咩特別嘅問題。咁當然啦，如果李慧瓊而家召開內會呢，咁我相信都會有一番点讲咧？冲突 争议， 呢个一定走唔甩噶啦。咁但系就老实讲啊，对于香港人嚟讲，即系喺电视机度见到你哋内会或者大会有啲咁嘅冲突，甚至肢体冲突都好啦。老实讲都唔系新闻噶啦。咁即系尽量去做到几多做几多咯。 即系按照你提嗰个方法咧，汤家骅就话，即系李慧瓊咧系要即系出翻嚟去主持呢个局嘅，呢个过程里面需唔需要再经立法会某啲程序？ 唔需要 去做一個確認啊，等等 嘅。講明佢仍然係主席，佢未落任嘅，咁佢就應該有主席所有嘅權力啦。咁作為主席，佢當然可以召開會議處理未內會未處理到嘅立法工作啦。 係，我哋諗翻起嗱，你如果按照呢個做法咧，諗翻起當年嗰、那個即係逃犯條例咧，當時都曾經出現過咁樣嘅類似咁嘅場面噶嘛，即係建制派自己希望另外揾一個地方。就再傾再選呢個主席啊，咁會唔會到時候係啦？會唔會係出現咁樣嘅局面？ 我覺得當然係有可能啦。咁但係我覺得亦都需要去嘗試去做下咯，唔可以即係坐喺度坐視不理。我最覺得難以接受嘅咧，就係經過咗超過六個月嘅拖拉，立法會一啲立法工作都做唔到，但係似乎即係外邊嘅人係緊張過裏邊嘅人喎，我哋就喺度即係好心急裏邊好焦急，點解立法會又唔立法呢？咁但係似乎啲議員就覺得都冇乜嘢特別啦，繼續如常生活，我哋嘅主席亦都如常做主席，咁我就係覺得呢方面係即係有啲奇怪啦。 咁 Ronnie 報道話你都 其實都想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去做啲嘢啦。咁睇你個角度，你覺得梁君彥應該快啲做啲嘢，定係李慧瓊應該出嚟做啲嘢先？ 兩個都需要快啲做啲嘢。正如我所講咧，就作為主席，佢係有責任去化解呢個問題。如果兩邊即係建制派同民主派都唔肯去化解嘅，咁佢就要去處理啦。咁如果佢認為佢能力不抵，咁我覺得佢應該即係尋求法庭嘅援助，或者提出一啲解決方法。作為主席，我覺得係有咁嘅責任嘅。 嗯， 我覺得佢唔應該係希望行政機關代佢解決呢個問題。咁亦都琴日林鄭月娥特首都講得相當清楚，行政機關係不適宜切入呢、這個立法機關而家所面對嘅問題，呢、這個一必須係立法機關自己去處理。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符合即係呢個所謂政權分立嘅基本原則。咁我希望即係立法會主席聽得清清楚楚啦。咁我亦都留意佢都有傳媒講嘅，佢話佢會小心思考點會做好啲。咁我希望佢即係思考咗六個幾月啦，就唔好再花太多時間去繼續思考啦。 嗯，湯亞華亦都有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即係我哋引翻呢個報道啊，胡志偉講嘅，佢話咧，如果李慧瓊咧係即係退選，即係唔參與咧做未來個內會主席咧，咁就可以好恢復翻嘅。咁即係中間呢度都有啲政治嘅考慮啦。咁依個方法係咪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可以解決到 嘅？係一個政治考慮嚟嘅。其實依個提出依個所謂解決方法，同郭榮鏗要求特區政府將嗰、那個國歌法下架，是如出一轍，是完全一樣的。因為點解呢？照我所理解，而家嘅提名期遠遠已經過咗，而建制派咧就只係得一個人出嚟選主席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話建制派嗰個候選人啊，即係李慧瓊唔選，咁即係將個內會咧就雙手奉送俾對方。咁呢個建制派會唔會接受咧？我覺得你唔使問我，你都知道個答案會點啦。 所以呢個基本上應該就唔可行啦，即係 根本唔係一個解決方法嚟嘅，只不過係一個目的嚟嘅啫，政治目的嚟嘅啫，就唔係一個解決方法。 但係你相比之下咧，頭先你都提過兩個方法啦。咁就話一個就係用呢、這個即係、濫用權力嗰樣嘢啦，即係透過呢個程序，即係認為而家嘅主持，同埋另一個咧就係話即係到底係咪應該用呢、這個李慧瓊復出嗰個方法啦？兩個比較之下，你會傾向於邊一種係會好啲？ 我覺得咧就如果你話要避免喺立法會度再出現一次雙包案啊，或者衝突啦、啊，你又話一方面啦，又話開內會。嗰方面，郭榮鏗就話要選主席，係、都要喺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方做。咁 阿湯家華，因為我哋嘅時間關係咧，先休息一陣，我哋聽完新聞翻嚟再同你傾好嘛？ 歐元嘅收入，但佢哋不受政府資助，面臨嚴重嘅財政壓力，承認已經列出迫不得已情況之下需要優先殺死嘅動物。動物園又話，動物每日都要進食大量嘅食物。寧願安排動物安樂死都不想他們挨餓，因此在最壞情況之下，唯有將某些未殺的動物餵給仍然生存的同伴。有動物園組織說，與其他企業不一樣，動物園無法停業和降低成本，要求政府提供援助，又呼籲公眾捐款。天氣方面，一道微弱的高壓脊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天晴，明日市區最低氣溫大約是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啦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就系、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咁至于较早时啦，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坏车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爆水管啦，沙福道同埋希福道分别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去到龙翔苑。另外，港岛西区水街爆水管，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嘅一段水街快线啦，系封闭咗，一大车多，经过请小心。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艺术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码头，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彩虹村，后些少观塘道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就去到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的，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那段车多繁忙，龙尾至乐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干诺道西、水街出口去坚尼地城。最后呢，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医管局前质素及安全总监邱杰成， 在信任和凝聚力奇缺的背景底下，我们的抗疫防线至今并没有涣散，甚至还在不断改进，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给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风翻嚟啦！喺新闻之前咧，倾紧咧关于个立法会选嘅内务委员会主席嘅问题。咁啊，同呢个汤家骅咧，行政会议成员倾紧咧。咁就系汤家骅都仲未讲完嘅。汤家骅，你喺度噶？ 系，冇错。 系啊，唔好意思啊，头先啱先个时间嘅关系咧，你请你再继续讲埋，即系到底你建议有两个方法 咧？两个方法咧， 利弊系点样咧？ 各有利弊嘅。就如果你话李慧琼而家去开内会咧，我相信立法会无论主席或者其他同事嘅惊嘅咧。就是會再次出現修例嗰陣時候嘅即係雙包案，更加有呢個肢體衝突，甚至有人會去圍立法會。咁呢個就係個弊嘅地方。個好嘅地方就直接快捷。咁但係大家要再評估一下，就係今日如果真係再即係立法會內部內會真係有雙包案嘅時候咧，其實個道德高地係咪喺呢個？民主派那邊呢他們是不是可以號召到人去圍立法會呢？那這個就需要其他人去仔細評估個政治形勢。那這個就是那個李慧瓊繼續做主席所引起的問題。向法庭申請呢，個好處呢就是一勞永逸。因為這個問題呢，即是所謂因為選主席而令到立法會的工作是完全停頓呢，其實不是今日發生， 將來可能亦都會發生。始終你都要有一個即係具權威性嘅解決嘅方法。咁所以我覺得去法庭要求法庭去判斷去審判究竟呢啲咁樣嘅運用即係選主席嘅權力去阻撓立法會嘅運作係咪合適係咪合法呢，我覺得始終都應該要處理一次嘅。 但 係好處呢就係花時間。 係冇錯，啱我正想問你下，即係時間都好長喎，可能係需要。 除非法庭即時頒布一個禁制令，否則呢可能就係互相拉腳要上訴到即係終審庭。咁就可能就嗰個程序會耐。但如果你問我呢，我仍然我係覺得向法庭申請一個即係具即係認受性高同埋係一勞永逸可以解決到呢個權力嘅問題呢，係比較可取嘅。我自己個人覺得，因為可能即係我係律師啦，我覺得咁樣做法係比較 徹底啲 安全。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 唔該， 係 啊， 多謝你 Ronnie， 多謝。 啱同我哋傾緊嘅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到底呢個立法會內會主席呢個問題係點解決咧？咁啊，袁麗昌啊，係我哋啱啱傾過咧，嗱頭先啊。Ronnie 就提到啦，即係佢話即係有兩個方法，即係李慧瓊咧就繼續做主席咧，就會造成呢、這個即係類似反修例嘅時候咁啦嚇，分裂兩邊。咁但係佢話咧就因為佢頭先都有提到嘛，佢話即係喺個道德高地嚟講咧，泛民都未必今次可以號召到咁強嘅群眾支持啦。嗱、這個咧其實一個政治判斷啦，大家都唔知嘅。咁但係我睇翻而家咁嘅政治氣候裏邊咧，如果真係用呢個方法嘅話咧，你覺得嗰個民意或者個民情係會點咧？ 首先容許我取巧少少啦，因為而家疫情，講真，如果你話要真係上街個， 可能 限聚令，實際上係好難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個道德高地，咁我哋都理解到，其實郭榮亨之所以可以主持會議，係因為佢係上一屆嘅內會嘅副主席，而今屆而之前嘅主席阿李慧瓊，佢要參選嚟緊呢個會期呢屆嘅內會主席，所以佢先至俾咗佢。咁所以。相對於嗰陣時係好似反修例咁嗰種冇，其實冇乜太大嗰種模糊性喺度。咁嗰陣係啦，咁你而家如果你郭榮亨原來係即係至少喺個議事規則度，原來都有話，其實原來李慧瓊都有佢嘅權力嘅。咁其實我諗佢都可以繼續咁做。不過咁大家都睇穿咗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好多報道都講得啱嘅，其實建制派自己咧都覺得即係選舉臨近啦。其實佢之前由於反修例到而家都想同政府保持翻一定嘅距離嘅。其實有啲嘢譬如國歌法咁樣，咁你問一下啲建制派，其實佢未必一定咁想過，因為其實可能會激嬲咗某啲比較中間啲嘅選民啊，或者温和啲嘅選民。咁佢亦都想係同政府拉翻開某啲距離。咁所以而家某呢、這個情況其實可能係兩邊都樂見嘅，但係而家搞到。是你港澳辦、中聯辦終於出聲啦。咁、建制派嘅議員咁當然亦都要歸隊啦，亦都要表示佢係支持港澳辦同中聯辦嘅決定，所以先令到而家本來其實都對各方可能除咗政府之外，對各方可能都係稍為有利或者稍為便利嘅情況，而家打破咗呢個局面。 所以我哋話點解佢拖咗成六個月咧，都唔議事啊，唔通過法例咧？其實可能都係因為嗰個政治考慮，就係話咧，如果你建制派再做某啲嘢嘅話咧，又再激發嘅民意咧，就大家都會考慮緊嘅九月嗰個立法會選舉嘅選情嘅， 係 嘛？ 即係 呢個最實際 盤算。 係啊，咁所以咧，不如咧就係拖下嚇，即係所謂即係抌下波鐘咧，就好過要速戰速決啦。咁會唔會真係咁樣咧？咁同埋呢個內會主席嘅問題咧，係會點解決咧？咁我都會繼續觀察嘅。咁我哋同阿袁麗昌，我哋先傾呢個話題咧，傾到呢度先啦。咁啊，休息一陣。翻嚟咧，再傾下關於個保就業嘅問題噶。 旅遊樂園， 佢原本計劃到南美、南極、俄羅斯旅行半年， 後來加插埋伊朗、南高加索、非洲等等目的地，結果變成咗527日獨遊之旅。 佢喺疫情爆發之前安全翻到香港，一年兩個星期，旅遊自由人茶花會同各位聽眾分享呢次527日旅程嘅難忘深刻體驗同埋故事。 星期六下晝4至6， 香港電台第一台， 柳蓮、 歐海星、思怒， 旅遊樂園，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回來都想談另一個話題，袁利昌，就是講關於最近這個保就業，政府提出了一個在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裏面提出這個保就業計劃，整個計劃就牽涉810億，就補貼了多個行業的員工薪金。據政府的說法，就這個計劃主要是希望能夠撐就業，希望僱主就不要去炒了員工。這個補助計劃有這個上限，就是由政府補貼僱主每個員工的薪金一半，上限就去到9000元。這個方案出來就當時有些商會就都說是挺好的，就是希望能夠可以企業能夠可以繼續維持下去，但是跟著下去就很多些團體和不同的機構就出聲了，就說就這個計劃裏面就有很多漏洞，包括了就可能你的補貼額未必令到他的企業可以繼續營運，因為你只是津貼一部分的員工薪金，一半而已，那佔整體的開支裏面可能是一個很少的部分而已。咁亦都有一啲話咧，就係譬如我已經失咗業噶啦，到四月份嘅時候，咁你呢個計劃咧又未必涵蓋到我，咁又應該去點做咧？咁睇嚟咧，政府即係每一次出呢啲招數裏邊咧，都一定係需要實為保留噶，或者一定會俾人哋批評成為咧你嗰個計劃咧係涵蓋唔得曬咁多嘢嘅。咁好啦，袁利昌，你自己點樣睇呢個咁樣今次呢個保就業呢個安排咧？即係雖然係想做一啲嘢，但個效果同埋咧，即係包括咗好多工會啊，好多團體咧都紛紛指出，即係話。唔够啦，咁到底要做几多先去够咧？即系原则上啊。 咁我谂够唔够就系、是、即系我哋上个星期都讲到啦。其实而家嗰个9000元系嗰个入息嘅中位数嚟嘅。但系即系好老实讲，好心如果你政府你都够啦，即系9000同10000，讲真有冇有乜分别咧？咁所以而家其实都好彩有啲媒体或有啲有关方面其实都做咗啲，有啲组织都做咗啲访问。其实而家真系市民系真系喺水深火热入边啦。因为譬如喺《东方日报》喺琴日有个报道都话，而家佢访问紧啲油尖旺区嘅居民，原来系有31%人是說現在失業的、有53%的人他的、即工時被削減，可能要放一些無薪假，或者不可以翻那麼多工。所以比起我們就這樣看到那些數字，失業率可能最新失業率可能上個月公布過，可能 滯後的那些，那 些就有得太緊要了，現在可能是一個好令人驚訝的數字嚟嘅。 係啊，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可能真係政府加碼咧，係派多啲現金俾市民咧，等佢哋自己去解決自己嘅生活問題，可能更加適當嘅。咁啊，到底點睇咧？咁歡迎你亦都可以參與我哋嘅討論嘅，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你嘅意見嘅。咁關於個保就業嘅計劃裏邊咧，就當然就少唔到啲工會嘅聲音啦。咁啊，自由風我哋而家接通咗咧，就職工盟嘅主席咧吳敏儀同我哋傾下嘅。吳敏儀你好。 是你好， 你好。 系啊，嗱，我啱嘅倾紧政府嗰个关于个保就业计划咧，咁啊，寻日咧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亲自再出咗嚟就解释，就是、一啲具体嘅措施里边咧应该点样执行呢个方案嘅。咁啊，吴敏儀你自己系属于即系职工盟啦，系工会嗰啲负责人啦。咁你觉得而家今次呢个保就业计划里边咧就有冇漏洞咧，或者你觉得会点样睇咧，足唔足够咧？ 其实见到嘅咧就好严重嘅见死不救嗰种嘅感觉咯，因为而家佢声称嘅，就算你仍然受雇嘅嗰一批打工仔女咧，你会有机会啊月18000可以攞到9000元呢部分嘅津贴嘅时候咧，已经见到咧系有唔少嘅漏洞，而且系会协助到雇主去制造一啲剥削。咁因为佢声称到咧，你要用一月嘅人工數額，但係三月嘅人頭數目咧，咁你就可以去申請呢一筆錢翻嚟。呢度已經一定係有個落差噶啦。咁你少咗啲人嘅，而家啲公司實係因為好多已經由一月、二月、三月咧，工會都做咗好多嘅調查啦，見到嗰個嘅無薪假同埋裁員啦，仲有減人工咧，根本就周圍都係。咁、那個情況就係話，如果你用一個已經出明顯有落差嘅數目字，就俾僱主攞多咗錢過嚟。好啦，但你而家人頭係少咗噶嘛，係咪？有部分你100個嘅伙計，簡單啲去理解，你得翻80個，嗰20個已經走咗嘅人咧，佢你又用咗佢個額，佢申請啲錢嚟喎，係咪啊？你攞咗嚟之後，佢冇得分喎，佢離開咗公司，你點樣俾到佢啊？又唔會俾到佢，但係你用咗佢個額嘅。咁呢度已經製造咗一個現象出嚟。就係、是、話，原來咧，我用少啲嘅人頭， 我又今日少啲人投，但我可以用個高啲嘅人工額咧。 但如果阿吳允兒，但按照如果咁講，咁佢已經即係等於係欺騙緊政府啦。咁呢個行為就即係佢係 話啊嘛，佢之後請翻救人就得嘅。六月之後咧，七月八月呢啲你請翻救人頭，不過。政府都肯定咁講，佢哋冇需要肯定係相同一個人嚟㗎。咁嗱，呢個問題咪製造另一個剝削咯。嗱，你會炒曬有機會啊，炒咁一啲貴嘅或者年資內嘅夥計啦。咁然之後就用一啲平價嘅，為咗填補翻嗰個人手嗰個嘅數目啊嘛，係咪？要填補翻100個，咁我請咗20個啦。但係唔需要去相同一個人喎。咁你諗下，大部分老細而家係不景氣嘅狀態，點會出現局長講嗰樣嘢，到頭嚟加人工啫？實質嘅情況嘅市場係自由調節啊嘛，大家話係咪？亦都見到有行業係而家人手充裕噶嘛，就係例如保安清潔，而家失業人手都轉職呢啲工作，但係佢哋個人工下調啦，由800多元12碼，即係12小時啦，變咗600元。咁你諗下，現況根本同局長同政府眼裏面一樣。嗱，呢啲係仲補到份工嘅，係咪？又補唔到咧？只要你變成失業大軍咧，其實係冇嘢幫到你，叫你去攞綜援。但係綜援要求係非常嚴苛啦，你 要申請啦，要做好多手續啦。 你攞唔到啊！而家俾人哋變成失業大軍，俾人裁員裁咗出嚟嗰啲咧，佢未必係極低收入噶嘛，有啲係中度收入噶嘛，係咪？甚至年資頗耐嗰啲啦，咁變咗你好明顯，嗱呢一類型嘅打工仔咧，過往佢哋可能個個月都清嘅啲人工，要交租啦，細路仔教育費等等，佢哋唔會符合得到攞綜援嘅門檻咯。咁但係政府你就叫去申請一樣佢唔能夠申請嘅嘢，咁係咪有點而真係太過分咧？ 我哋講緊嗰個係啊，吳允兒係嗰啲嚟，佢講緊個數人頭嘅方法咧，就可能會出現咗啲漏洞咧，包括咗譬如僱主會換人啦，或者另外再請一啲薪酬更加低啦。咁嗱呢啲漏洞我相信都是會有的，但是如果我們真的要設計一個話即是密即是很密的很嚴密的滴水不漏的，那又需要時間的，又要耐的，那又怎麼考慮這個問題呢？ 我想說一件事，說他對僱主盡量寬鬆一點，是不是他應該用相同的標準去對待僱員或者失業人士，盡快成立一個因應現在這個狀況的失業援助金，就職工盟一直都建議你給住即是司令即是個上限16000啦，即是他過往人工80%最多16000，你而家立即可以做嘅就係話，盡快設計到，因為你而家同緊銀行已經打通緊嗰啲網絡啦嘛。佢話全民派10000嗰度，其實你做一啲網上嘅表格，俾人哋馬上登記同埋通，俾個户口 number 你過數，根本完全唔會太耐嘅。有唔同其他社會福利嘅制度同步進行緊，一啲申請嘅人士2-3個禮拜都攞到另一類型嘅協助嘅。所以我覺得係你有冇呢個決心，你要同一個原則都適用於所有人。你對僱主是寬鬆的嘛，是不是覺得不要那麼多事查他們，要依賴員工去舉報沒問題，但是你用同一個的原則給打工仔你行不行，會不會幫到更加多人？自由工作者這些散工啊、零散啊，已經沒有 NPF 戶口很久了、是不是？今天你見到家務助理告訴你們，他們當年硬硬地剔走他們，如果他們可以是有得供款，他們一定有供款、是個制度剔走了他們，現在用這個做門檻對他們是極之不公平的。 但我哋话咧，即系你点样设计咧？即系你话要即系所谓津贴呢个老板咧，即系唔好炒人啊等等咧。即系我相信呢个漏洞一定系数唔完咁多噶啦。即系我谂系即系千奇百怪咁多嘅。咁你头先啊吴允兒你提到话会即系希望你觉得成立一个失业援助基金啦。咁喺职工盟委你哋嘅立场，喺劳工界里边咧，系咪其实成立一个失业援助基金系好过去补贴呢个企业？希望他們能夠不要炒僱員呢，即這個是你們是想並存的，只是要其中一個的方案， 因為它會有一個基建的作用，一個基本的這樣的結構在這裡。見到外國人家一有大型的社會現況，就可以這麼快2-3星期給到錢人，就因為本身已經有這個制度存在了先。你本身有一些基本的，譬如即人一個人的資料啊，怎樣給到錢出來啊，你不用現在真的由頭開始，就永遠就會賴啲行政功夫太繁琐，太复杂，所以不要开始咯。你样样都不行出第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有的啦。 是，但是罗志光话成日香港的制度又话比英国制度又好，又比边个又好，其实有啲乜嘢？其实就系实情系点样咧？我哋知道问题好多嘅，但系佢讲到我哋咁好。 系咯， 佢講到佢想參考人哋國外，即係外國啲做法，都好照顧僱員。佢哋只係得一個咁樣嘅主題嘅啫，但係裡面個細節咧係遠遠唔及人哋外國。人哋外國係好肯定照顧到咧任何自由工作者嘅。而且要佢哋拎出嚟嗰啲薪金證明咧，根本係一個好簡單嘅申報嚟嘅啫。其實你根本如果你而家設計一張 Google Form， 裡面要人哋喺嗰度俾個格格去積埋，即刻申報埋都做到啦，係咪啊？但係你唔肯咁做，你唔想咁做，你俾你外國，外國人哋講緊，如果新加坡咁樣好近我哋啦，佢講緊某好指定嘅行業咧，僱主就會得到 75% 嘅協助，政府再補貼埋另外嗰 25% 嘅人工添。嗰個僱員應該100%咧，佢唔會有太大嗰個人工嘅問題嘅。但係你香港邊度係講回事啫？你冇個基本建設，或者同埋你嗰個嘅協助心態咧，你永遠都話太繁瑣就唔幫啊，太多零零碎碎嘅行業唔幫，你永遠都唔會做到嘅。咁而家變咗反翻方向啦，就淨係你仲有份工嘅人。而且你冇跌入失業大軍咧，你可能攞到少量資助，同埋佢而家指明嘅被迫停業嗰16个行业，而嗰16个行业嘅老闆就好肯定會資助得到，但係佢哋嘅僱員得唔得到咧？而家佢哋係冇硬性規定，佢哋要點樣對啲僱員嘅，咁所以變咗而家睇到嘅，正如你頭先所報出嚟社區嗰個數目都唔大，我哋自己做嘅調查都差唔多40%人都已經去咗，即係無薪假以及係減人工被解僱，即係個現況係非常之嚴峻咯。 係好啊，咁我哋暫時同你傾到呢先啦，吳敏儀，唔該曬你啊。咁啱同我哋傾緊嘅就係職工盟主席吳敏儀咧，咁啊講到咧就係關於個補就業咧，就呢個津貼裏邊咧就出現咗好多嘅漏洞嘅。咁啊，到底你會唔會都有你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呢個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電話機旁邊啊有位聽眾阿岑先生嚟接通咗啦，岑生你好， 係你好， 你好， 係請你講。 我係僱主嚟嘅，係咁就五金同埋裝修工程。咁首先而家根本就係冇裝修工程啦。第二有裝修工程啦，執笠幫手清拆嗰啲就有。第二就係、是、建材根本就冇任何好似之前咁即係咁多生意。咁問題就係、是、啦，你派9000蚊出嚟，第一公司又亦都要有嗰個行政費啦。第二就係、是。冇生意就冇生意㗎啦，多咗你9000蚊，唔通会有返生意我会请返人㗎咩？ 即係岑生你都觉得保即係其实帮唔到你好多嘅，简单讲会唔会呀？ 帮唔到，不过我认同嘅，我觉得应该係用 MPF 嚟计，直接派俾佢哋，保住佢哋嘅心态先，就唔好驚老細啦。个问题係佢出豉油我出雞，冇生意就冇生意，我宁愿指示执咗佢算数。 咁但你头先 绝对认同系直接派九千蚊俾嗰啲 员工， 系啦，即系唔好搞咁多啦。其实 系好啊，咁唔该晒先啊，岑生。咁岑生亦都讲得好清楚啦，咁佢觉得宁愿咧直接俾一个雇员咧，可能更加实惠噶。而李昌啊，咁你自己觉得系咪其实而家呢个漏洞咁多咧？其实都即系有少出乎意料啊。最初大家都觉得好似应该撑啲员工啊，好似好事啊，但系我哋而家一路听落，好似似乎都系唔单止多漏洞咧。如果按照头先阿岑生讲咧，佢自己系雇主咧，都觉得未必帮得到佢个计划。 因为有啲雇主真系觉得其实政府而家将个波推咗喺佢哋嗰度啊嘛，即系而家我。可能之前我都聽過有啲零售嘅店或者有啲飲食界，佢哋可能收80000蚊同埋20000，咁而家又收埋呢啲9000蚊，咁我政府就做咗我該做嘅嘢噶啦，咁之後就係你個公司睇下你可唔可以 撐得到落 去，延撐得到落去，同埋可以養埋你啲員工。咁當然另一方面就係我哋都知道其實政府。佢係好急就章咁將成個計劃攞出嚟㗎啦。所以我哋其實聽到有時局長羅志光講啲嘢其實都幾嘩然嘅。即係佢就話如果我哋頭先講到譬如 時間關係呢，原來將我哋返嚟再傾，先聽個新聞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教育局宣布中学文凭试会在今个月24日开考，5月25日完成，目标7月22日放榜。如果疫情恶化令到考试暂停，会安排在5月22日或者是6月11日开考。如果文凭试最终要取消，就会按考生的校内成绩以及所属学校过往文凭试的表现评估考生的成绩。考评局说，体温高过摄氏38度或者正是接受强制检疫的考生不准应考，可以向考评局申请评估成绩。提醒考生在两节的考试期间休息的时候都要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考生应考时候有些要带备最新的绿色准考证以及3月初派发附有相片的准考证。机管局说，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香港国际机场3月份的客运量以及飞机升降量比去年同月分别下跌91%以及67%，货运量亦都比去年同期下跌12.4%。机管局说，由3月25日开始，机场的过境和转机服务已经暂停，所有从海外国家和地区坐飞机抵港的非香港居民亦都不准入境，因此3月份的旅游需求非常疲弱，多间航空公司取消航班。货运方面，在主要贸易地区当中，3月份往来东南亚和欧洲的货运跌幅最为显著，而货运量减少主要是由于转口货运量下跌42%，出口的货运量就维持稳定。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说，2010年就任以来，从未遇到或者是感受到内地机关以任何形式干预本港司法独立，包括委任法官事宜。马道立在声明中又说，基本法保障司法独立也都属于本港法治的重要一环。路透社日前报道，引述三个香港资深法官说，香港司法独立受到北京领导层的攻击，形容本港的司法独立为生存而战。又引述声称接近马道立的人士说，马道立要同中共官员周旋，并且因为他们不理解香港三权分立以及司法独立而感到疲累。南韩在新型肺炎疫情下举行的国会选举投票结束，当地三大电视台的民调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以及其盟友将会赢得过半数议席。今次大选被视为对总统文在寅应对疫情的一次公投，虽然选民要遵守多项的防疫措施，但仍然无阻他们前往票站投票。截至当地下午5点，投票率达到62.6%，是2000年以来最高。南韩传媒报道，共同民主党赢得中间选举，为文在寅政府余下两年任期掌握施政主导权奠定基础。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以及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到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咧，近住御港湾一段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另外在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咁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而家近住希福道同埋沙福道嘅桥面咧，分别有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系挤塞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西区嘅水街因为爆水管咧，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一段嘅慢线咧，而家系封闭，较早前封闭嘅中快线就已经重开。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 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翻沙田車龍排到映月台，龍翔道西行去獅隧車龍排到近彩虹村，大老山隧道的九龍入口龍尾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的九龍入口龍尾在東九龍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在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龍排到去近學園街，今日新界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荃青交匯處一段是車多，龍尾去到近葵青路。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可能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是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全香港的前线医护人员，你们所付出的每一分努力和辛劳，作为真正的香港人是看得到和感受得到的。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眉昌。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系倾紧咧关于呢个即系保就业计划咧，就出现咗都有啲漏洞嘅，咁啊工会各方面咧都有好多意见噶。咁啱啱我哋喺新闻休息之前咧，就系阿袁尼昌咧倾紧咧，继续讲埋你个分析先啊。我哋头先打断咗你，唔好意思。 冇咁噶。头先第一点就系话，其实有啲雇主，我哋可能我哋意料之外，其实佢都对政府嘅措施唔系咁感满意，因为其实佢都放咗政府，其实俾咗好大嘅责任俾佢哋啊。即系政府觉得佢已经发放晒所有啲钱或者有这些措施，那就是你公司就其实你有义务去承担你的雇员的生计的，但是政府的责任很某程度已经到此为止了。所以刚才打来的岑生其实都反映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其实我们看到局长的罗志光有些发言或者他解释的政策，其实都很令人就是哗然。譬如我们都知道了，有些人会是炒咗啲人工高嘅員工啊，請翻啲人工低嘅，或者繼續要求僱員放無薪假，或者即係用減薪之前嘅金額去申請啊，同埋或者甚至係淨係俾九千蚊俾佢。但係竟然啊，羅志光可以話呢啲嘢我哋唔理。咁頭先其實個吳敏儀都同我哋講咗啦，呢個我哋唔對人名嘅啫，淨係計啲人數嘅啫。總之你報咗個數上嚟，我哋覺得 OK 俾你。咁我哋六月咧，咁我哋就會再核對一下。但係相信其實都唔會核，即係以政府嘅人力物力，其實都核對唔到幾多出嚟嘅。咁所以成件事亦都反映咗，真係而家政府其實個 capacity。好大問題 ，capacity 一方面係個能力啦，另一方面係佢嗰個可以承擔嘅工作量。你見佢之前我哋上個星期幾多星期成日都講10,000蚊派唔到，咁原來發現係連個系統都係未建立起嚟嘅。咁所以佢而家又多咗呢個紓困措施，我諗佢亦都又做唔到。咁當然背後亦都有少少政治嘅考慮，但係原來佢。即係而家搞下搞下，你發覺原來你係所有啲盤算都打亂曬，最後你想得到，即係我講緊政府你想得到嘅效果，最後都全部都達成唔到嘅話，咁對港人、對政府、對係咯、對個社會，咁又有乜好處咧？ 咁所以到底做嚟做乜咧？嚇，即係而家用咗800億到底做啲乜咧？益咗邊啲人咧？或者又叫即係真係希望令到邊啲人受惠咧？係咪嗰個先係緊要咧？ 呢、這個我諗政府暫時已經唔諗得咁多，因為佢其實都佢我諗尤其呢幾日啦，咁佢都睇到其實疫情都唔止初步受控啦，都係幾好。咁佢又好想快啲攞彩，佢又想 佢又想其實喺疫情再進一步受控之後，佢可以推出更多嘅措施去挽回翻嘅民望，所以先至令到喺個民生經濟方面，同埋而家你見我哋頭先上幾次講到，譬如係咯，而家內會啊，或者係咯，有啲國家方面嘅嘢，其實都發好多聲，佢想之後個政府個民望可以有啲反彈。 嗯，係啊，好啊，咁大家到底對呢個薪金補貼啊、保就業呢個方案有冇咩特別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噶。咁有位聽眾啊，葉先生嚟接通咗，同我哋傾咯。葉先生你好， 你好， 係主持人你好， 係你請講， 係。我就係今年咧二月尾失業嘅，我之前咧就做開啲管理嘅工作，做緊啲公司。咁其實公司咧知道會有類似嘅呢啲，即係政府嘅所謂咧補貼啊資助咧，公司都唔願意繼續，因為好似頭先咧個嘉賓主持咁樣講啦，或者那個聽眾咁樣講啦，根本上我哋冇生意，我哋點繼續啊？你補貼幾多俾我都冇用啦。呢個第一，第二，我自己咧之前揾開差唔多50000蚊一個月，但係我失咗業咧，我點樣維持我嘅生活咧？我聽新聞啦，我聽收音機咧，我每次都好滾好敏嘅。我滾同敏嘅原因就係咧，政府係冇幫過我哋呢一班咧建設社會嘅人。我由20岁开始加税，加到42岁，政府冇乜嘢帮过我哋嘅，公屋我冇住过，唔系公屋冇住过，因为我以前细个僆仔嗰时住公屋嘅，但系大个咗之后咧住，即系已经冇靠政府噶啦，但系而家咁 critical 嘅时间咧，政府咧一啲都帮唔到我哋咧呢班失业嘅人，第二样嘢，我曾经试过去搵嘢做，我去搵送外卖嗰啲嘢。但我是不夠那班阿叉那些賺，因為我沒有考電單車牌。為什麼這樣說啊？你就走咯，但是你走多少啊？一日走10多公里啊，怎麼做啊？賺得多少錢呢？政府所謂那班弱勢社群呢，他們拿了綜援商量，拿了公屋，拿了所有福利，但我們這班建設香港的人呢，我們真金白銀交稅人呢，我唔敢話我交得多咯，但我最起碼我年年都有交税咯， 但你覺得而家嘅計劃就幫唔到你啦？ 有乜嘢可以幫到我？ 好啊，咁我明白啦，葉生，我哋都知道你嗰個情況或者個處境嘅。咁葉生咧就即係其實呢個情況，我覺得即係袁嚟昌，所以我都話啦，即係其實你真係點樣幫到而家邊啲人真係需要政府去幫咧？其實嗰個先係一個關鍵啊！即係錢到底攞出嚟啦，應該俾邊啲人咧？咁如果你真係一個失業嘅人士，你而家咧政府有呢個計劃裏邊咧又唔包噶嘛，即係唔會做一個失業援助基金啊嘛。咁到底佢哋可以 又淨係話，總之如果你合資格嘅就申請呢個綜援咧，唔好感到羞恥咁。但係問題，好多人根本都冇可能会申请到， 唔会系嗰样嘢。所以罗志刚呢个基本上我谂系即系完全系谂嘢系唔得噶啦，即系号称IQ 高嘅啫。咁系，我谂好啦，咁我哋不如咧就转位，我哋亦都有另一位嘉宾咧想同佢倾下，就系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嘅刘达邦喺度噶。刘达邦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系你好啊，我哋啱啱喺度倾开咧，就讲关于政府嘅保就业计划啊。咁之前我喺度倾咧，似乎都好多指出咗好多漏洞啊，好多即系不足嘅地方嘅话。咁啊，刘达邦，你系属于即系中小型企业联会嘅主席啦，荣誉主席啦。咁你会唔会都系即系喺个考虑嘅时候咧，呢个计划其实帮唔帮到你哋嘅咧，或者即系帮到有几多咧？ 帮就一定帮到啦。今次政府落咁重药嘅话咧，就好多企業都會受惠嘅，甚至乎冇影響嗰啲企業都因此而受惠。咁即係呢個係政府，因為點解會咁樣呢？因為咧佢趕住個時間啊，佢要喺6月之前派錢嘅話咧，咁如果佢係呢樣係審批，嗰樣係審批嘅話咧，就搞到年尾都未必俾得到錢。所以佢而家就一刀切，就有強積金嗰啲啦。你就可以攞到啦。咁呢個當然即係佢要同個時間要競賽嘅話咧，就冇得審核咁多啦，所以就畫條線。總之你有強積金供緊嗰啲就有啦，其他嗰啲咧就譬如65歲以上嗰啲，冇再供公積金嗰啲咧，佢就撤咗啦，嗰啲就冇咗。 冇辦法啦。 呢度應該可以考慮一下，如果佢有俾緊税嘅，有即係合約嘅，有勞動合約嗰啲咧，就應該係可以俾埋，可以考慮。 咁但係佢審批嗰度一定要快呢，咁但係我計過佢呢，如果你係話即係而家企業總數有三十幾萬間註冊咗嘅公司㗎嘛，全香港，咁如果你話有一半申請嘅話呢，你都講緊十幾萬間，咁如果你嘥兩個鐘頭去審批嘅話呢，你都講緊30萬嘅小時，咁你一個人一日就8個小時，一個月就乘埋佢22日嘅話呢，你嗰度呢我計咗佢呢，佢要2000幾嘅人，係一個月裏面係審批曬呢啲申請，然後先至話即係達標，咁所以我睇政府都有一定嘅難度嘅。 阿刘特邦啊，但我一路讲紧咧，都系话咧，即系啲雇主嗰方面咧，可能就利用呢家即系个计划好多漏洞咧，就做啲嘢啊，即系希望能够攞尽政府嗰啲好处啦吓，但系又未必系益到啲员工噶。咁你作为雇主嗰方面咧，其实呢啲漏洞嚟讲，你自己点睇嘅先？即系系咪真系会雇主会用呢样嘢？同埋会唔会真系出现咗一啲咧？就头先讲啦，譬如可能要炒啲人先，咁你报人头啫嘛，咁可能后尾请翻咧就冚唪唥系啲低薪嘅，就攞到尽政府嗰个补贴，甚至可能就系、是。系请翻啲自己人，所以益自己人啦咁样。咁类似啲咁嘅可能性里边，你哋作为一个雇主嘅组织咧，其实点样回应呢啲社会上咁多嘅担忧或者系即系指出嘅漏洞咧？ 嗱，呢啲咧，即系呢啲咁嘅钻空隙呢啲咧，就任何情况都有人喺度钻紧空隙噶啦。咁但系咧，即系佢 end up 系有冇真系有着数咧？咁呢个呢就真係佢自己要计清楚条数。因为呢譬如你仲係讲话屋企人摆埋落去，咁就睇下你有几多亲戚朋友可以摆到落去啦。咁呢个係有啲难度，同埋你因为佢啦详细嗰啲资料仲未出台嘅。咁係咪话即係你几时之前你係请咗佢就计算呢？你唔能够话即係即时请佢就即时计，你由十个人去到突然间变咗五十个人去计算嗰个人头嘅，咁我谂呢个就冇可能咧，因为佢限定咗你计人头咧喺三月份计啊嘛。你而家再请都冇用啊，你只有咧就即系话你换人嘅啫。咁至于换人嗰度咧，我自己睇咧就系你高人工嗰啲转做低人工咧，呢、這个又冇可能嘅。因为咧高人工因为有佢嘅功能噶嘛，佢唔系请求其请个。三四萬嘅翻嚟，跟住佢係高級管理人員，跟住換個即係茄哩啡入去，咁就可以代替咗佢嗰個工種啊嘛。咁呢個又係我自己覺得就冇可能嘅。即係呢個即係佢哋講就係咁講，就係其實做起上嚟有一定嘅難度，亦都係有機會會犯法噶嘛。係嘛？咁而家可能就啲員工亦都監察住你嘅。咁如果你有啲乜嘢咩醫藥啊，咁佢又可以去啲工會嘅投訴啊，或者甚至乎直接寫啲明信去政府嘅投訴， 去舉報啦， 係啦，舉報咁你，因為佢想保住佢份工，佢又再用匿名，咁呢啲都係有啲情況咧。咁無可否認咧，有一啲企業咧，佢冇受呢個疫情直接影響或者間接影響嗰啲咧，佢無端端係受惠咗。如果佢係个雇主系要去申请嘅话，因为即系佢今次审批，我睇嘅就应该系好简化咁嚟去睇，你资料齐全就发放噶啦。因为佢要救嗰啲真系有需要嗰啲啊嘛，咁啊连冇需要嗰啲佢都一次过俾埋啦，嗰种情况咧会。 系啊，咁啊刘达邦啊，但系你作为呢个雇主啦，咁啊其实。而家咁嘅補貼計劃咧，即係如果真係一間企業係即係個情況都好困難嘅，其實政府補貼落去呢條數咧，係咪足以令到嗰個僱主真係肯撐落去咧？到底對佢嘅幫助或者佢真係結業與否，係咪一個好決定性下嘅因素咧？ 嗱，其實我咧就會分佢哋咧，譬如四級啊咁樣，有一啲係好嚴重嘅，即係你救都冇用噶啦，救唔翻啦。呢啲咧，你俾呢邊。即系佢用嗰个员工嗰、那个数量唔多嘅，但系个生意系接近冇啊。譬如你啲有啲初创企业啊，嗰啲可能得十几人嘅啫。咁你呢个补贴咧，对佢嚟讲，佢因为冇生意啊，做唔到生意，佢睇唔到个前景嘅话咧，根本即系你政府啊出豉油，佢都要出鸡噶嘛。佢都要有其他 overhead 要 cover。咁呢个第一类呢啲咧，佢可能咧就。 就不如佢你点资助都冇用， 即系执咗佢算啦， 结业噶啦，系啦，咁呢啲咧冇得救啊。咁一啲咧有比较系有受影响嗰啲，譬如你而家话叫停嗰十几个行业咧，咁就要睇下佢叫停嘅时间几耐啦。如果佢系再延续两个礼拜，又再延续两个礼拜，嗱，依家已经系四个礼拜噶啦，系嘛，已经叫停咗四个礼拜啦。咁如果再延续落去嘅话咧，呢啲企业都顶唔顺噶啦，因为佢租佢系白俾噶嘛。虽然话人工嗰度人工佢可能都要照俾嘅，咁有啲即系你要同员工倾谈，系咪话即系可以即系停薪留职啊嗰啲，诶得唔得咧？咁呢个基本上就即系机会微啲嘅。咁第三类嗰啲咧，就即系佢就唔系受直接咁大影响嗰啲企业咧。佢系唔系佢都照做生意啦？佢嗰个或者个老板佢又实力雄厚嘅，佢又顶得住嘅，再撑多三个月佢都得嘅。咁呢啲咧，佢又申请呢个资助嘅话，更加保障佢哋唔会裁员啊嗰类啦。咁至于一啲系第四类嗰啲，佢就根本完全冇受影响嘅。咁佢又无端端就会多咗笔钱，咁可能我嚟发放奖金啊，可能我嚟做一啲。另外一啲投資啊，再請多啲人啊，咁羅志剛局長佢講咧就話，咁樣情況呢啲咧就即係好健康嘅企業會做咯。咁你話至於一啲受影響嗰啲行業咧，佢已經生意唔夠做啦，佢仲請多啲人，係嘛？冇理由，你雖然你俾一半人工啫，我都仲要俾埋其餘嗰半噶嘛，呢個係冇可能嘅。即係局長講嗰啲可能就比較。 抽象啲啦，理论啲啦，理论啲啦。 咁合逻辑啊，理论系可以咁做咧，但系实际上现实就啲雇主唔会咁做啦。 系好啊，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刘达邦，我哋倾到呢先 系 嘛，吓唔该你。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嘅永远荣誉主席刘达邦嘅，咁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关于个保就业计划里边咧就政府用咗800亿啦，咁但系仍然咧就受到好多嘅质疑咧，就系话有好多漏洞嘅。咁啊，袁黎昌，我哋暂时呢个话题倾到呢度先好嘛？ 好。 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咧，就即系我哋想开多一个话题啦。咁啊，就系讲关于美国咧，就系已经宣布咗咧，特朗普咧就已经宣布咗咧暂时停止拨款俾个世卫组织嘅。咁呢个话题点解最近都好热门咧？大家都知道呢个疫情一路咁影响扩散到咁严重呢，咁大家都觉得世卫今次呢其实就係失职㗎，即係做唔到佢应该做嘅嘢。咁而且亦都喺特朗普嘅声明里面亦都话呢，就佢特别係偏帮中国，就话世卫咁呢就冇尽责呢做好佢自己嘅工作嘅。咁好啦，咁今次里面呢美国决定咗啦，终于就係呢个时间里面呢就话呢就唔会再即係暂时停止拨款支持世卫㗎啦。咁到底个影响会有几大呢，同埋对于即係整个抗疫嘅工作同未来即係成个政治啊，即系嗰个阵营啊，各方嘅盘算啊，或者个实力嗰方面咧，其实今次个事件会唔会有几多影响咧？咁啊，袁黎昌，不如你帮我哋分析一下。 咁如果我哋回顾翻，你话世卫也好，佢同中国也好，喺疫情入边嘅表现，或者佢哋之间嘅关系，其实我谂我到今刻其实大错已经铸成咗啦，因为而家其实全球总嘅确诊人数已经直逼呢个200万，咁而当初即系中国而家就都仲比较佢比较庆幸自己系个病例系80000几啦，但系美国已经飙升到600000，就系60-61万，咁所以而家你再去追究佢嘅责任，可能系迟咗少少，所以你见特朗普。其实佢喺疫情爆发初期，佢已经系讲咗话，即系由于世卫佢觉得系失职嘅，做得好差嘅，咁就嚟紧嗰年美国去拨款俾世卫咧，其实将本来已经系决定咗减半噶啦，咁但系由于你见到而家美国个即系个病例嘅增长程度就系太得人惊，单系喺。紐約市啊，即係唔係紐約州啊？兩個市自己已經有110000人係確診，即係好似香港再大啲地方已經係咁緊要，所以佢而家突然之間佢都發覺佢一定要改變佢個策略，因為之前我諗我哋都仲記得特朗普佢係諗住喺復活節之後，其實美國人係可以逐步復工噶嘛，所以你見佢由係之前一兩個星期，佢都仲係想打呢個經濟牌，而用呢個嚟做一個主力去佢令到佢嚟緊11月嘅選戰可以更加有利嘅，因為其實對於佢嚟講，佢某程度已經將個股市已經穩住咗，所以佢想 亦都想將個經濟嗰、那個嗰個引擎重新 touch 翻佢。但係由於真係個疫情實在遠超佢個意料之外啦，所以佢都一定要係揾個代罪羔羊出嚟，同埋一定要令到佢個選戰可以重新可以 touch 翻，所以佢一定要向呢個世一個世圍開刀。因為其實即使我剛才都話特朗普其實佢當初已經決定去cut 咗佢一半嘅撥款到，但其實美國其實每年向世衛咧，其實資助係高達5億美元嘅，大概39億港元咁樣啦。但係特朗普好唔憤氣嘅就係、是，明明美國係捐最多嘅，係一個最大嘅金主嚟嘅，但係世衛成日都淨係聽中國話嘅，成日都同習近平打龍通咁樣嘅。咁所以呢個就令到佢好頭痛啊！亦都係暫時佢係一個可以最比較嚴厲啲嘅指控嚟嘅。 其實今次裏面咧，好多人就覺得即係其實都係呢個特朗普想卸膊啦，或者叫甩鑊啦嚇。因為今次裏面美國嘅疫情咧，正如你講咧，其實真係相當嚴重啊！即係無論死嘅啦，確診嘅數字係好驚人啊。咁啊，一來咧就係將個鑊甩咗俾個 WHO 啦，即係個講世衛啦，亦都係要推俾中國啦。咁今次裏面即係減少個撥款裏面咧，就係好多人都覺得佢其實都係呢個方式嘅啫，即係其實就係要掩飾下佢自己，即係處理唔到呢個事件呢個危機嘅。咁啊，但係個後遺症咧，就會啲人會考慮咧，就會唔會個世界真係開始從此係會分裂成為兩個陣營咧嚇？因為呢個咧就係喺舊年嘅聯大啦，即係秘書長啊，即係聯合國嗰個古特雷斯咧，都有個演講咧，都講得好清楚嘅。佢當時都未話疫情咁嚴重喎，當時可能佢哋睇到呢個我諗係嗰個貿易戰啦。咁佢就話呢個世界咧極有可能係即係分裂成兩個陣營啊。咁啊，各自有唔同嘅金融啊。有不同的各樣的制度呢，就意味著呢，即是都有些冷戰當時那種味道。 味道。 咁而家今次世衛這個美國即是用這樣的方式懲罰，然後說呢不排除會另起爐灶啊，自己整一個機構添。咁啊，會唔會其實已經係從呢個世衛呢度開始咗呢個咁樣嘅所謂分成兩大陣營嘅一個開始咧？你嘅觀察，你覺得會唔會有啲咁樣嘅跡象啊、苗頭喺度？ 所以呢個古特雷斯其實都幾有先見之明啦。咁喺嗰陣時淨係貿易戰，但係而家喺疫情之下，原來係加速咗呢個發展嘅。其實應該上個星期左右啦，已經係應該係英國嗰邊提出，其實嚟緊我都係唔好要世衛，嚟緊我哋要一個 G20 去G20 為主嘅一個呢啲衛生嘅組織。咁當然而家美國佢暫時其實凍結咗個資金啫，即係佢暫時都個撥款啫，但係佢暫時其實都未有一個好明確究竟佢點樣做，因為佢哋都知道咁世衛而家你冇理由個疫情一半，咁你唔通佢成個嘢你推翻佢或者接埋咗佢，跟住再重新另一套牢騷，呢個係冇可能嘅。所以其實特朗普呢個舉動都算係某程度嚟講係克制咗噶啦。咁大家都好擔心，其實而家呢個情況係入啲貧窮國家啦，譬如喺非洲啊嗰啲貧窮國家，其實佢哋係對呢個病毒同埋嗰個喺防疫工作係毫無毫無對應嘅能力嘅。咁如果你一下子原來連而家連世衛嗰個領導都冇埋，其實將會係令到係有個好嚴重嘅人道同埋人命嘅傷亡喺入邊。 但係對特朗普嚟講，你知佢美國優先啦，基本上我諗外邊嗰啲佢唔會理嘅，會唔會咧？ 係啊，因為而家呢個疫情其實已經令到中美提早進入咗一個割喉戰，或者一個割喉式嘅爭霸戰。而家特朗普唔單止佢個選情係有危機啦，跟住仲要係喺中美爭霸入邊，緊邊個嚟緊邊個會贏？其實就睇下兩個國家喺佢哋本身嘅表現，同埋點樣佢哋可以揾啲代罪羔羊又好，點樣將啲視線去轉移又好。咁所以喺各方面，本來大家都係比較輕鬆啲迎戰嘅，而家突然之間係已經去到生死存亡嘅階段，所以令到佢哋都唔可以唔出手。 咁呢個中美爭霸嚟講咧，即係呢個世衛呢件事似乎都係一個觸發點，可能加劇咗呢個咁樣嘅爭霸戰嘅角力喎，會唔會咧？ 哦，絕對係。特別而家你見美國 佢特朗普決定唔打經濟牌之後啦，咁就開始要打中國牌，咁世衛只不過係佢其中一個舉動嚟嘅啫。咁佢而家其實都亦都叫美國公司即係盡快要喺中國去撤出啊，令到佢個供應鏈唔好再受中國影響啊。咁呢個其實就係翻返去頭先你話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憂慮嘅情況。会变到一个壁垒分明的一个局面。 是好啊，咁啊唔该晒你袁利昌，咁今日嘅时间都要够啦，拜拜。